抗疫最高级的卫生部副部长。巴林增加至23宗确诊，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曼都有确诊，全部新增患者都去过伊朗。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是天晴温暖，初时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6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30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8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2.8，跌3.8；腾讯控股397.8，跌3.6。汇丰控股55.45，跌6毫；盈富基金26.7，跌4毫；美团点评102.4，跌9毫；中国平安87.35，跌1.35；建设银行6.26，跌1毫；中芯国际16.52，系跌1毫；华夏沪深345.9，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134。瑞士法郎7.984，澳元5.138，加元5.865，新西兰元4.919，欧元8.472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9点，跌455点。港金现价报15,295蚊，系跌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4.57美元，卖出1,64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啊，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啦，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景隆街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现场冇挤塞噶，就系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啦，近日景隆街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支路落回太子道东就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由于九龙湾一带就挤塞，影响到几条路落回启祥道都挤塞，包括观塘绕道去回旺角方向，有支路落返去宏照道都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啦。另外啦，伟业街去返启祥道啦，由于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新光中心。另外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常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油站㗎。咁长沙环道去旺角啦，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呢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 纸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Made in Hong Kong 嘅 Alex 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越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咩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去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诶，咪咪住， 吓做咩啊？ 喂，你真系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嘅， 吓系咩？ 细佬啊！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咯。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早早，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今日系星期三嘅朝头早啊，早晨。 冇错，冇错。喂，我反话隔住电话声咧，啊，点把声咧？原来你真系咧，将你嗰啲。真系霸气啦， 好正面啊！我哋讲得系咪？ 就咳走咗，你真系而家咧剩低温柔， 你明唔明啊？我唔可以喺屋企咁样俾我女啊仔见到我咁， 唔系啊嘛？ 我妈，你好大棚人喺度。 你知唔知头先你嘅反应咧，同我哋阿监制 蔡敬文， 唔好讲佢名叫蔡敬文啦， 哎呀， 一模一样啊！佢帮我哋嗌咧工程部嘅同事嚟嘅时候咧，把声几咁温柔咧， 简直系判若两人啊！ 我直情呆咗，我哋有啲咁嘅同事喺度咁样，点解唔见咗人？ 你唔好咁样啦，平时。经文啊，喺个我哋听众里面嘅形象咧，系非常之斯文得体噶， 咪就系咯， 彬彬有礼噶。 唔系啊，佢平时嘅形象系敬文啊嘛， 系咯， 而家就温文啊嘛，系啦，真系你啲女士一电话喺度，全部假噶，真系。 阿天，你唔需要喺你啲仔女喺你妈妈面前度扮温柔啊！喂，讲真，你自己咩底蕴？系咪先？你平时你忍得到咩？系咪先？冇呃自己啦，天， 自己啦， 几廿岁， 唔系咯？唔系，通常都有打电话嘅礼仪噶嘛？你明唔明啊？ OK，OK，OK。喂，但系咧，嗱，你琴日咧，我想问下阿田，你翻工嘅时候咧，你见到我哋咧有嗰个新嘅机械装置未啊？ 边个机械装置？ 我哋门口嗰度咧， 我唔系经上面嗰个 站，我经上面喎，咩机械装置啊？ 你今日冇见到咩？ 边咩装置啊？ 系啊，我哋咧真系要话俾广大听众听， 好啊！ 嗱，而家因为疫情咧，就随住而家都唔知踏入第几周之后咧，我哋越嚟越咧就即系防范周到啊！ 系， 我哋咧而家公司咧就已经有一个新嘅咧。 噔噔噔，智能探测体温感应红外线远距离纳米高科技太空装置。 简单嚟讲，即系海关，我哋过海关嗰部 系啊。 喂，咁但系 死咯，咁样都 miss 咗添，冇留意到挂住倾偈同同事。 冇、哎，你唔使你唔使 你知道噶嘛。 但我应该都会见到佢喺我哋入门口、 那 個。有啊，我真系冇留意。 我今日入大堂门口嘅时候咧，我已经临推开到玻璃门噶啦、嗯。我突然间见到，咦，有台黑色嘢。好高科技下嘅， 好大嚿噶， 都、 我眼真系生得太细，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定系会唔会个 eye level 真系？ 唔系，定系啊，早你根本咧，一根本就目中无人，你根本就点行点过？你以为你自己赌神喎？得得得， 得得得， 你行开，我梗系目中无人咯。我今日入嚟嗰阵时同高层倾紧偈啊， 哇，犀利喎！ 咁我梗系望住个高层啦，系咪先？ 高层帮你挡住咗，其实可能你个体温就系啦，你应该心跳加速 嘅。咁我应该就冇事，唔使担心啦。 系啊，唔系咁，我就行到去门口咧，我先至咧回眸一笑。我话咦，原来多咗呢、這个探热器喺度。 你回眸一笑做咩？唔系玩嗰啲乐园叫你影张相， 嗰啲过山车嗰啲位啊， 俾你俾你识穿咗。我谂住话，哎呀喂，我头先未聚精会神啊，未望得好咁样。原来佢系装咗呢部机，咁咧就因为真系大家都开始担心咧，就系、是、如果你进入办公大楼啊咩都好咧，如果你 系 有发烧嘅，咁啊大佬人哋惊噶嘛，你戴咗口罩都冇用噶。咁佢而家就多咗呢一个。探测器喺度，听讲话咧，如果你真系 有虫啊，都可以帮你导到啊，系嘛？ 唔系真系红咗，系咪？ 真系红咗咧，如果热咧，就唔俾你入办公，即系呢个大楼啊。 哎、 就同我哋之前讲咧话，嗰、那个写字楼区咧，个人就搞到自己要猛咁泼线啊， 即系好似同埋你带个仔去睇医生、眼科医生嗰阵时，阿仔你降少少温啦，咁啊， 系啊，即系而家佢真系有呢个比较严谨啲嘅规矩啦。 咁我咪话啦，如果我我日日咁行翻嚟，我气寒气喘出晒汗，我咪真系日日都唔使翻到工。 喂，听日系你翻嚟啊嘛，不如你试下。 我真系惊佢拒绝我门外。 咁你咪心静自然凉喺出边咯。 你简单啲，早一个钟头落楼啦，因为你需要一个钟头先至可以平复到你嘅心情，你入唔到嚟开麦嘅应该系。 唔系，我真系想睇下你用呢一种方法咧，究竟过唔过到呢一个监察 器？唔俾我入嚟咁点啊？ 咪大家打电 话咯。你冇得叫电台个制度唔得噶，田 系咯， 你只可以配合佢嘅啫，知唔知道啊？ 你咪将你自己屋企嗰啲咧，好不守妇道嗰啲，好暴露嗰啲衫咧，五十肩啊，菠萝盖都拎埋出嚟， 头发跟住露晒膊咁 啊！我真系想， 如果你露晒膊就已经系不守妇道嘅话，你唔好咁讲喎，好多女士们唔肯过你，好小事嘅啫。不过对于你嚟讲， 佢嘅妇道唔同啲噶嘛。 系啦，我条线好高嘅。 系啊，你边条线先？道德条线啊，系嘛？ 咩线都好 啦。 仲有啊，如果咧今日咧，即系大家翻去你个 office 嘅时候咧，可能吓我哋提醒各位打工仔咧，可能你听完嗰个报告之后咧，唔知会唔会影响你翻公司嗰个体温同埋心情？ 咩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今日有一个好重要嘅报告， 仲有一个钟头， 而 嗰个报告好重要系咩地方咧？好似闻到阵除，同可能所有人都有关，系咪 啊？就系派唔派钱啊嘛？ 系咪全民派？其实嗰三百亿都话派噶啦， 同埋派几多？ 嗰三百亿咪大部分拍咗去啲商户度，市民系未必有钱落袋噶嘛？ 即系讲紧净系得喺老板度有得员工咧就未必可以攞到。 我哋唔好咁样分化住，有钱袋都好啊。但系而家讲紧系大家期待咧，佢会唔会现兜兜派钱啊嘛？仲要系咧，而家大家好似玩三 T 咧，咪过几关嘅。第一就系咪全民派啦？第二就 系 咁派几多先？有啲人就希望系唔知几时出嚟嘅呼声咧，就系、是。唔派一万都要派万一啦，起码都派一万啦，系咪先？ 嗱，因为咧 同澳门睇齐啊嘛， 系啊， 因为唔同嘅议员啊，即系唔同党派嘅议员咧，都系同政府咧就要求就话，不如系一万蚊啦咁样。咁所以咧个呼声啊，即系如果我哋要计嗰啲咧赛马嘅赔率咧，或者赌波嘅赔率咧，一万蚊咧 零点一， 我唔知啊，即系高咯。但系调翻转头嚟讲，我亦都听到有啲市民咧，即系朋友身边倾偈咁样讲，佢就会咁讲啦，派一万又点啊？我而家一個月都唔知跌一萬蚊啦，咁你派咗一萬蚊俾我嘅話，其實都係補到嗰啲邊皮嚟嘅啫喎，咁樣 冇好過冇先得㗎。如果你每次都用呢一個話，我跌都唔跌咗一萬蚊。咁咪點樣救都救唔翻佢？ 咁又係啦。如果有啲嘅行業，佢每一個係做緊嗰盤生意，佢每個月係跌緊十萬蚊嘅。佢今次俾咗一萬蚊你，咁你之後而家咁多個月，其實可能你三個月已經冇咗三萬嘅咯。三十萬嚟講，佢攞翻一萬蚊，即係你繼續係蝕緊29万嘅話，其實都真係無補於事 嘅。 唔 係，如果咁嘅，我呼籲嗰啲嫌一萬蚊冇用嘅，你攞埋俾我哋。 係 啊，好過冇啊嘛。 但我覺得呢個點樣都好嘅，因為始終咧，我哋而家連六合彩都冇得買啦嘛。係 啊， 我哋人生。 生活的目標㗎啦，香港人。所以如果咧，我哋都可以望住，究竟今日嘅呢一個財政預算案啊，財爺係咪會全民派咧？我哋三個自己估一估先啦，好冇？ 我覺得佢會全民派嘅。 你覺得會全民派？派幾多？跟住講。 應該冇一萬啦。 冇一萬，你覺得有幾多？ 哇！ 你講個數先得㗎嘛，我哋先至覺得睇邊個最準。 哦，好啦好啦， 八千啦。 係咪玩嗰啲咩？ 邊個最準咯？睇下。 哎呀，八千俾佢噏咗喎。 咁你要講多 一個 啦。 八千五啦。 八千五。 八千五啦。 哎，我都想個。好，咁我估。我估佢会满足香港人好多嘅愿望，我估一万， 一万、啊、 有一万， 哇！香港好多人噶、啊， 但系如果佢会满足我哋愿望，就唔会搞成咁啦。咁多个月以嚟，就系佢嘅特色，就系你要嘅，佢就唔会俾你 噶嘛。我 系 咪有啲太天真同太 傻、啊？所以嗱，你唔好以为我唱衰佢，搞错啊！你话佢唔会满足你愿望，嗱，我系谂谂住咁样谂嘅。你叫佢派一万，佢就唔派一万， 系 万二啊。 好， 系咪先？ 而家我哋三个 就满足你愿望，系啦，万二，我而家自己较高啲啦，系。 你，我觉得阿豪仔有机会， 系咪先？ 佢就系啦，佢要改变少少噶嘛，即系令你有意外嘅惊喜。 佢顽皮啊，佢，佢知道你要嘅，佢就唔俾你咁少。 俾啲 surprise， 冇错，真系。 所以嗱，我哋三个就喺度估啦。阿田就估派八千，阿祖就估一万，阿豪仔就 话万二， 万二。究竟今日边个中？ 好、啊、 很快开到股啊！ 咩奖赏先？ 系啊，奖你听只喝彩啊！喂，睇下佢攞唔攞到我哋嘅喝彩俾佢啊！ 但如果我哋三个讲到咁大，佢最终唔派咁点啊？ 咁唔关我哋事。 系啊，我哋都系 入翻佢哋数啊！ 系啊。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 要喝彩，亦都要多啲鼓舞，真系啊！陈百强啊，为你鼓舞，好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犀利犀利！ 鼓咪就系鼓励唔到咯，鼓下又冇咯，所以鼓舞嘅意思就系话。 估下有冇咯。 同埋我哋头先仲讲咗一样嘅，你估完有冇之后咧，你都仲要估下究竟。佢話幾時你可以收得到，同埋實際上你幾時可以收得到？ 即係你覺得好笑。你知唔知我哋嗰個學生咧，咪之前咪講緊咧？ 有啲津貼。 係啊，個津貼嘅中小學、幼稚園都有嘅。嗰、那個係 大學生冇嗰個嘛？ 係啊，係。系啦，咪咁多之前嘅大学生有4000蚊啊嘛，咁嗰2500蚊就俾中小学、幼稚园啊嘛。咁咧，佢到而家咧，嗰啲 form 都未收晒，因为咧系咁趁迟翻学咧，咁所以就到而家都唔可能有啦，即系唔可能咁快有咯。 所以就唔 遠 水不能救近火咯， 係 啊，所以大家你話對佢係咪好有期望咧？咁梗係有啦，係咯，一定有期望 嘅。咁有得派咧，就一定係好嘅，肯定咧幫到一啲即係燃眉之急啦，係嘛？ 希望真係會派先啦，咁 係啊。嗱，你話有咩而家市面上咧，其實有啲咩好消息咧？嗱，頭先我同阿祖咧都分別咧覺得而家嗰個市道咧健康咗，有某啲情況咧，唔知阿田你有冇見到咧？就 有啲見到有。厕纸 买系啊，系啊，你 有嗱有米嘛？ 有厕纸有米，就连 我琴日，譬如我放咗工之后咧，我要喺铜锣湾度转车翻屋企嘅，咁我咧有特别搜索下咧，就系个街上面嘅行情啊。譬如见到嗰啲大型嘅药妆店啦，佢哋喺门口咧已经系有呢一个嘅酒精搓手液啦，亦都有口罩卖嘅。我行超市嘅时候咧，喺超市当眼嘅地方，即系佢哋收银处嗰个地方咧， 系 有大大蓝。呢一啲嘅酒精搓手液，而且賣緊個價錢咧係嗱，我真係其實我唔知咩叫正常，因為我之前從來都唔知道究竟酒精搓手液係幾多錢嘅。但係而家我見到咧，佢就賣緊70几蚊一大支，咁都覺得合理，而係冇人爭、冇人搶嘅。咁理應我琴日經銅鑼灣係多人翻好多噶啦，即係都幾比同平時正常嘅人流去比，應該係有翻70-80%咁樣噶啦。但係都冇人搶咯。咁我諗可能呢一步，起碼大家就可以安心啲啦，係咪？ 如果你用酒精搓手液做例子咧，嗱，嗰啲液体系有嘅，连个樽都有啦，你知唔知啊？ 咩为之有樽啊？ 因为之前咧，当大家咧冇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咧，大家就话啦，一就自制啦，再唔系咧就攞嗰啲一大盎咧就分俾好多人啦。咁嗰阵时咧就有专门咧系有人买嗰啲咧吉樽啊，其实佢本身系有卖嘅嗰啲，即系好细个嗰啲喷嗰啲容器咁样咧， 或者旅行装嗰啲， 即系旅行装嗰啲啊。但系咧喺早2-3个礼拜咧。即係大家最緊張嘅時候咧，一樽都難求。我試過受我老婆委託咧，就去各大呢啲地方度買咧，佢話樽都買唔到，我真係買唔到咧，幾冇用啊！嗰刻翻到屋企嘅時候， 唔怕，唔止你一個咁挫敗，因為真係唔夠貨，咩都冇。 係啦，但係而家咧就唔單止有搓手液，就連你話你仲想要嗰啲樽嘅話咧，大量啊！嗰啲樽咧全部出曬嚟啦，咁 啊 ，OK， 嗰啲膠樽啊， 嗰啲膠樽全部出曬嚟啦，咁啊更加唔好講廁紙啦。我琴日見過唔同咧，最好笑咧，連便利店都抬米啊！你有冇見到啊？ 我見唔到啊！ 便利店都抬咩話？ 抬米啊！平時 啊，有啊有啊，嗰間嗰兩個英文字嗰間， 我嗰個數目字咯，因為咧，譬如你嗰啲便利店咧，平時嚇講緊平時。其实佢唔会入好多米噶嘛，系咪阿田？ 我就真系唔系好觉佢有，就算有可能有啲一公斤两公斤， 平时好少噶嘛。哇！我呢几日咧落到 系啊，林山咁样， 好犀利！我去到我楼下嗰个便利店，哇！使唔使咁夸张啊？佢喺个报纸架隔篱咧，直情系与报纸天比高一样啊！全部都系米噶。 喂，你咪话啦，咁以前咧便利店边有话会卖口罩嘅啫？佢哋都派口罩啦。 咪以前便利店有口罩卖噶？ 有噶 有 噶，但系佢未必一盒盒，可能 系 个 系啦。 特别包装嗰啲 系啦，但米啊真系少嘅嗱，但系好事嚟嘅，即系其实你见到所有人都翻晒货，咁其实真系唔使再抢啦，即系大家唔使再惊咧，就话嗰啲酒精搓手液唔使再轮啦，嗰啲米啊更加唔使啦，厕纸都唔使啦。 但系你讲咩，我又唔系咁谂喎。嗱，点解咧？嗱，琴日咧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消息讲咗出嚟噶，例如。繼續停課啦 ，OK， 停課然之啊，最早啊4月20号啊先至復課。其中一個咧，即係教育局佢哋講到啊，即係幾時會復課嘅原因咧，都係話究竟學校有冇足夠嘅口罩俾學生。咁呢啲咧，當你要大 lock 大 lock 買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喺政府方面啦，佢哋去搜羅嘅時候，好似依然都會見到有一定嘅壓力咁樣咯。 係啊，阿田有冇好開心啊？去到4月喎停課。 你話開心啊？我啲細路已經嘔曬啦喺屋企。 咁都係為佢哋健康嘅。咁我覺得如果即係延遲復課都。 都仲係合理嘅，不過都係嗰句啊，停課暫時係最早四月二十號。 係啊， 究竟 係 唔係真係四月二十？其實都真係唔知道啊。 因為我見到佢哋咧，就是、老師咧，就而家已經加緊咧，即係日日幾乎日日咧都要網上學習啦。佢哋咁樣。 係啊，我琴日咧就新鮮滾熱辣咧，我 friend 打俾我，咁我都估到噶啦，即係咧大家都係嗰啲爸爸界嚟噶嘛。佢每打俾我四五點嘅時候，跟住我話：喂，點啊，強，你揾我？我估到佢第一句實講咩噶啦？佢話。我头先同个女做紧功课嘅时候，收到即时新闻嘅消息，话停课停到四月啊！佢话佢觉得佢嘅人生啊，本来已经系黑暗同埋崩溃噶啦，嗰刻佢直情觉得啊粉碎添啊，真系，因为真系嗱冇计，好多家长咧，本来以前个细路咧翻学咧，佢就可以做嘢嘅做嘢，休息嘅休息，喂，你起码揾翻寻找自我啊！佢话而家 大家利是，平时个暑假都冇三个月啦。但系记住啊，吓而家讲到四月二十号，大家家长受咗嘅只不过系一个月噶咋。 系， 其实都仲有啊，即系四月二十号仲有两个月嘅时间咧，点过？我哋有一个其实我哋都识嘅朋友嚟，我唔开佢名啦。佢话佢一睇到咧，即系呢个复课嘅时候咧，佢第一样做嘅嘢咧就系即刻走去厨房闩咗个零食柜。因为佢唔想俾自己乱咁食，因为佢即系佢妈妈嚟嘅，哦，佢哋佢即系话崩溃啊！一个月都未够，已经咁样嘅时候，佢家中有两名嘅，咁跟住佢都会喺度谂，咁嚟紧嗰两个月点过 呢？系啊，呢个真系你话冇口罩固然系一样嘢啦，不过即系。屋企嗰个大人呢佢都唔知点唞气好。 喂唔係啊冇辦法因为呢佢睇返数字呢嗰啲中小学生呢有成九十万啦。咁你諗下占嘅人口都好多下㗎喎。 明白係啊。 咁即係个走晒出嚟啊跟住你知啲学生们啦好。 你 话 点算好呢係啦好啦咁我哋而家要听新聞啦新聞之后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新增406宗新型肺炎病确诊个案，全国累计病例有超过78000宗，2700多人死亡。新增的52宗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湖北昨日新增401宗确诊病例，全省累计超过65000人确诊，2600多人死亡。南韩新增16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病例突破1000宗，达到1146宗。超过10000名中国留学生将会在今个星期陆续入境南韩。外界担心，由于不少学生将会住在校外，校方对这些学生的防控管理难度较大。正在德国柏林出席会议的外长康京和说，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因为担心新型肺炎扩散，强制隔离从南韩入境的人，是过度防疫。外交部正是与中国驻韩大使馆沟通。山东省威海市政府早前表示，昨日起不分国籍，一律隔离来自日韩的入境旅客14日。日本四国德岛县一名女子由钻石公主号邮轮落船之后确诊新型肺炎，是四国地区首宗病例。德岛县政府说，这一名60多岁的女子在邮轮上的检测呈阴性，在上个星期四落船，曾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私家车回家，期间都有戴口罩，回家之后没有再出门。这一名女子并没有出现发烧等的病征，她要求再对病毒做检测，昨日证实感染新型肺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今日早上到立法会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新一个财政年度的收支预算概要。陈茂波下午会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星期四早上出席电台联播的财政司司长二线，接听市民的电话。陈茂波早前预告，今个财政年度会录得财政赤字，是15年以来首次。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温暖，初时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依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4点，系跌208点，总成交金额4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90点，跌1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3.6系跌3蚊，腾讯控股402蚊系升4毫，盈富基金26.85跌2.5毫，汇丰控股55.55系跌5毫，美团点评103.3冇升跌，建设银行6.31跌4仙，中国平安87.8跌9毫，中芯国际16.4跌2.2。华夏沪深346.15跌2.5，融创中国44蚊系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10.39，瑞士法郎0.977，澳元0.66，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2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7点，跌248点。港金现价报15295蚊，系跌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0.65美元，卖出164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一段咧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慢车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青山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长发街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士兵左转，士兵右转，士兵敬礼。 天下间好多男人都想做兵，但系唔通个个男人都想做兵咩？我除咗佢， 金像奖最佳导演王伟杰至少就中意睇《星球大战》，最中意戏里面嘅白冰，仲中意到孭住白冰盔甲去做善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追寻人生，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一齐追寻呢只白冰嘅故事。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風頭火勢係啊！今日咧，阿田咧就 home office 啦。我哋有兩支工嘅一齊咧就做風 show 啊！當然啦，我哋咧另外咧就啱啱頭先三位一齊講咗咧，就係究竟係八千、一萬定係萬二？估唔到，原來佢喺直播室裏面，佢屬於我哋三個之中最積極、最樂觀、最對政府有信心嘅一位。究竟全民系咪有得派錢呢？一陣間有啲揭盅啊嚇，佢又估得啱唔啱呢？佢係曾志豪。 其實我呢種計法咧係揾自己笨嘅，因為點解呢？如果萬二真係派萬二嘅，咁固然你好開心啦，但係只要啊～達唔到我呢個期望嘅話咧，嗰啲就屬於失望噶咯，你就會咧明明有錢袋咧都會變得唔開心。所以其實最開心嘅計法係咩呢？你覺得佢係唔會派錢，或者你覺得佢會派一千蚊，咁我就包你今個晏晝盤滿缽滿滿載而歸，因為佢一定會派，同埋一定派多過一千。你話啦，當你降低自己要求嘅時候，你個人生幾咁美好啊！好啊，好啊！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乜我哋平时对佢个要求仲降得唔够低咩？ 再低啲都 再低啲啊！ 系啦，不如我哋试下咁谂啊，佢唔会派钱，佢会攞我哋啲钱噶， 仲攞唔够咩？我哋交咗税噶啦，大佬。 嗱，财爷就派钱俾你啦，一间可能会，咁我唔系财爷，但系我而家都有钱可以派到俾你，点解？点解？喂！真系啊！而家咧网上咧做嗰啲所谓网红咧，好容易就赚钱噶啦！嚟睇骗徒啲声音已经出咗嚟啦。我见到有一个大陆嘅网民咧，佢即系哎呀乜嘢都唔做，就咁坐喺度，即系好似麦兜嗰个讲法咁样，佢就有钱赚啦。你想唔想试下乜都唔使做，净系瞓喺度，咁就有钱赚嘅滋味系点嘅呢？吓，话说佢话咧，因为好多人都家居隔离啦，特别系内地咧又封城又剩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冇嘢做咧，就有一个玩开呢一个咧抖晒音嘅一个网友咧，佢就话：，唉，不如试下直播自己瞓觉啊！系啦，直播自己瞓觉嘅意思咪就系佢一路瞓觉，一路开住个 cam， 真系乜都唔使做，个 cam 就对住自己。你点瞓呢就点影咯。嗱，佢系一个男人嚟嘅，咁所以咧佢更加咧觉得是但啦，乜所谓啫？女士都惊可能会反身啊腐皮嘅时候咧可能会走光啊嘛。咁我谂呢个男子咧，如果我走光嘅就系、是、你不幸啦，所以佢就咧照瞓觉啦。咁究竟佢有啲咩意外嘅收获咧？就咁样嘅，瞓一觉十万蚊，哇！瞓一觉十万蚊咩意思啊？即系听落咧，系咪好似嗰啲咧饭局价咁样啊？你陪我瞓一觉，我就俾我唔做呢啲嘢噶。唔系，佢就咁瞓咗一觉，自己瞓觉醒咗，围观佢嘅人，你知因为玩嗰个抖嗰个音咧，佢会有啲所谓打赏啦，即系我哋俗称好似货金俾你咧嗰啲制度噶。佢话佢一觉醒来，佢发现有几多个网友围观佢瞓觉呢件事咧？你出几多啊？五万、十万、廿万，对唔住，嗰度系内地嚟噶嘛，嗰、那个基数系可以大好多噶嘛。佢总共吸引咗1850万个网友围观啊！我重复一次，佢自己瞓觉直播，佢瞓觉个样子有1850万个网友围观，而且啲人咧唔系斋睇噶，系有俾钱噶，因为头先咪话有打赏咧，几多钱咧？冇乜嘢嘅，接近十万蚊，有84000蚊嘅港币咧。嗰、那个叫做打赏嘅金额咧，系送咗俾佢啊！即系话佢瞓一觉，一醒咗有80000几蚊，哇吓死你！咁然后咧，最好笑嘅地方系咩咧？到到佢醒咗嘅时候咧，咁佢喂咁正常啦，你醒咗你要做啲咩咧？刷个牙都要啦，系咪？洗个面都要啦，屙屎鼠都要啦。但系点知咧？佢话只要佢一做呢啲嘢咧，嗰啲围观嘅网友就会话：喂，边个俾你屙尿啊？同我瞓翻喺度啊！我就系想睇你瞓觉咋，喂呀，你唔可以洗面啦，你洗面呢啲唔啱噶。佢呆咗，佢话咧啲人咧威胁佢啊，就话如果咧你够胆起身饮水啦、去厕所啦、洗面啦，都会被誉为系不负责任，要求佢瞓。如果你唔肯瞓，佢就会取消嗰个关注，亦即系话围观嘅人数咧就会下跌啦咁样。佢好无奈咧，佢就唯有翻房瞓啦。真系好啦，冇乜嘢嘅，我继续瞓啦咁样。但系去到后来咧，即系呢位网友都好有志气啊！佢毅然决定起身，佢话：喂，我唔要再瞓啦！佢话好唔正常啊，大佬啊！佢话冇理由，边有咁无聊噶？佢话我直播自己瞓觉咧，因为我冇嘢做，我无聊。点知你哋仲无聊过我？你系咁睇我瞓觉，仲要唔俾我醒咁样？所以咧，佢毅然决定咩咧？佢话我唔会满足你哋嘅要求。 佢宁愿咧，佢话佢宁愿自己拍翻啲搞笑嘅嗰啲短片啊，或者讲啲笑话咧，去留住观众，佢都唔肯用自己咧呢一个乜都唔使做嘅瞓觉咧嚟去招呼大家。哇，我觉得好有意思啊！首先第一咧，哇，原来内地咧呢啲短片咧真系可以搵咁多钱嘅。第二，原来咧无聊嘅人咧真系无奇不有嘅。你瞓觉无聊，我睇你瞓觉更加无聊。但更深层嘅意思系咩啊？其实你谂下，要你装睡咧，系真系需要付出啲成本嘅。我哋成日都话要嗌醒一个装睡的人咧，并不容易。但系而家嗌醒咗啦，几有志气。如果你知道装睡系可以有好多得益，但系你失去咗自己嘅灵魂嘅时候，你就会醒啦。我觉得而家呢个内地嘅网友真系话俾你听，醒啦，唔好再扮瞓啦，昏睡百年。你拍片嗰个都渐已醒。风头火势，头先我一路讲呢单新闻嘅时候，我望到我对面嗰个拍档，可能佢心里边一路喺度滴血。我哋做咁多嘢咁辛苦，可唔可以就咁摁摁脚攞到八万几蚊啊？点解人哋瞓觉都攞到八万几蚊啊？但我后来谂，其实我哋香港有啲人佢瞓觉真系攞到唔止八万几蚊嘅，几十万添嘅。我都想好似做到佢哋咁高职位，净系瞓觉都正啊！喂，不如今日我哋两个试下就斋瞓啦，三个钟。睇下我哋得到啲咩打赏先，有王耀祖。 其实你头先讲嗰阵时咧，我猛咁喺度谂紧咧，啊有冇机会可以做到培训咧？即系你同我再培训啦，培训我去培训啊嘛！哇，瞓觉已经有咁多钱，我陪佢陪住佢瞓，攞佢十分一嚟都好啊！ 我做冚被嗰个得唔得？ 你做冚被、那 個，我好似平时睇住两个仔瞓觉咧，我都要帮佢哋冚被啊，惊佢哋腐皮啊嘛！咁我哋三个可以分好多钱啊！ 分到好多钱固然好啦，分到好多口罩都可能好嘅。嗱，琴日咧就睇咗一个电视嘅新闻节目啊，里面咧就其实呢个系 Now TV 嘅正情嚟嘅。佢里面讲到咧收到风，收到天马蓝嘅风。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哇好 juicy， 一齐同大家分享一下先。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咧就话咧。天马蓝嘅风就被收到，就话咧林郑咧就喺内部会议嗰度咧就提出咗公务员其实应该要逐步恢复正常办公噶啦咁样。不过喺呢个时候，公务员事务局嘅局长嘅罗志光咧就质疑咯，佢话：哎呀，但如果我哋一旦复工嘅话咧，就要向翻工嘅公务员提供口罩噶啦嘛。不过政府嘅存量咧未必可以负担得嚟。喺呢个时候，林郑就唔同意啦，佢就话。口罩应该由公务员自备噶，咁你翻工都要着衫啦，咁系咪啲衫都要由政府提供啊？咁样，哇！当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嗱，我个新闻系咁样形容嘅，就话咧，大家对于林郑嘅讲法咧都哗然四起啊！有啲咧就会话，喂，系咪坚离地啊？有啲就话，喂，系咪冇同情心？最紧要就系话，其实口罩同衣服系冇得比噶嘛，因为衣服你就周围都可能可以买到啦，但系口罩嘅话咧，喺某啲情况底下。口罩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你想想当18万公务员恢复正常办公，而且很多现在的商业机构都是看着政府头的，你几时说公务员可以恢复正常办公的话，其实他们都全部变成不 home office 的了，就正常办公的了，那讲的数就不止18万人，那讲的就可能会令到口罩的存库量就更加紧张之余，会唔会引起喺街上面嘅抢购潮咧再度出现咧？咁样嗱，虽然咧就有人有咁样嘅谂法，不过亦都有人咧就会同阿林郑讲翻啲好说话。而呢一点咧，我觉得喂，讲真。真係一半一半嘅，阿祖唔係話咩都話佢唔好咁樣嘅，因為咧其實都有議員咧就會話，當政府啊喺過去一個月咧近乎暫停咗大部分嘅服務之後咧，唔單止對於政府嘅正常運作啦，一啲地區服務等等嘅運作咧。其实都真系延误得几紧要噶咁样，譬如今日有报道都会话啦，其实法庭咧已经有接近一个月嘅停摆噶啦，你谂下，而阿祖自己有一位朋友咧，本身咧就被传召啊，真系去做呢个陪审员嘅，但系你估唔到，原来因为政府局部运作，可能有啲嘢真系会多咗甩漏。嗱，我系理解嘅喺呢一方面度，佢话简单嚟讲，就系嗰位陪审员，佢去到个法庭。 先至知道，咦，原来我唔使做陪审团啊，因为今日个法庭今日都冇正常嘅运作，佢系收唔到任何嘅电邮啦、电话啦、任何嘅通知，系去到个法庭嗰度见到嗰张通告，佢就喺张通告嗰度咧就有写到一条 link 喺度啦，就叫嗱你可以输入呢条 link 睇下你使唔使开工啦咁样。咁你谂下啦，咁你见到其实对于成个社会啊嘅运作系非常之大嘅影响嘅，如果继续停工嘅话，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啊！如果佢真系恢复翻正常嘅运作嘅话，可能咧喺唔同嘅服务会帮到手嘅。但系口罩嗰方面又够唔够呢？最紧要就系嗰个动全身，就系全个香港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恢复翻更加正常嘅运作噶啦。喺各种嘅商业啊，各样嘢，究竟口罩同埋大家嘅身体支唔支持得到呢？呢个问题真系太深，我唔识得讲，我唔会话去坚离地，但我哋都要面对住现实嘅情况。咁究竟点算啊？我谂真系要唱首神啊，救救我啊！ 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See me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假使我算神话。因你藏更愉快，同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发光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怎么算？同学始终会遇见。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幻想再会如期望，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暂时别要谁陪着我，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但如果说下去，或者我有说话未曾讲，你这刹那在何方？如何能联系上？ 哇！会越听咧就越唔想停噶。 但我想讲真系好惊 啊！ 系啊，每一首下首接咩歌，竟然背得到噶。 哇！咁犀利啦， 背到啊头先啊， 哇！已经成为咗最神级噶啦。 因为嗰阵时就系最多时间听歌、读紧书嘅时间啊嘛，最入脑嗰啲书唔记噶嘛，系记歌词噶嘛。阿田你话系咪？ 翻田你记唔记到啊？ 记到。 只 首歌都系朗朗上 口。系啊，头先嗰只就系古巨基劲歌金曲啦。但系点解我拣呢只歌咧？其实因为琴日咧呢两日都有啲。网上恶搞版呢、就好正嘅呢一个变咗劲咳金曲呢咁啊 改咗歌词嘅。 改咗歌词嘅都真係几好笑嘅。我冇睇错呢，有个叫程天林啦， 同埋有一个系咩颓饭啊，定系边个改编咧？真系好好笑嘅、哦，佢嗰啲咩越望越担心，为何权力没法责问？ 其实好多歌咧都好合歌词，好合内容。 明明知道北风深圳个案最终会激震、啊啊、 我见到有另外一首咧，My heart will go on 变咗 My class will go on。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有 现货 啊嘛，系咪？ 系啊。喂，咁如果系嘅话咧，你有冇听到咧？嗰、那个叫做 Google Classroom 嘅 remix 版啊？ 呢、這个我冇睇到。 你记唔记得咧？之前咪有一个咧，阿田你有冇睇到咧？又话有人喺个 WhatsApp 度流传咧，就是、因为而家停课啊嘛，咁咧就有个老师，佢应该系 send WhatsApp 咧俾佢啲同学咧，就闹佢嘅，就话喂， 系啊系啊，咩 边个未入 Google Classroom 噶、啊？快啲入嚟登记啊！而家停课啊，你估而家绝学啊？ 系啊系啊， 你唔识嘅， 系 啦、 啊啊， 如果你唔识嘅，你可以打嚟问我，边个再唔交功课咧，我记佢少个。 系啊系啊， 咁结果咧嗱，我觉得真可以播俾你听。 好正啊！ 佢而家咧就变咗咧一个 remix 版咧，就变咗个音乐版啦。琴日都已经有人攞俾你听下啦。 未入 Google Classroom 未交功课噶，而家系停课唔系绝学啊！唔该你交功课啊！有咩唔识嘅话你 WhatsApp 我咯。你再唔交功课，你翻嚟我记你一个小过咁个人。 跟住开始 remix 音乐。 Google Classroom 未交功课啊！边个未入 Google Classroom 未交功课啊？边个未入 Google Classroom 未交功课啊？而家系停课，停课，停课，停课，停课，停课。 我只知道咧，大家就话你可以体会到咧教学嘅压力啊，同埋学生嘅痛苦啊。个老师要发出呢个江湖追杀令嘅大佬啊！ 系啊，小过小过 小过 有回音噶，个小过 好惊啊！即系其实大家睇到咧嗰个痛苦啊，有啲人就体谅个学生，有啲人就话老师都好阴功。但系呢个就系停课期间，边个话俾你可以唔使如常啊？你话系咪紧要？ 如果你讲到学生咧，仲有另一个界别啊，琴日都有另一个报告出咗嚟，就系今年啊要考 DSE 嘅同学仔，有人都会话即系阿天个仔都系啦吓。 系啊， 其实今年成年好似冇翻过学咁样。 系啊， 但佢哋就要考试咯。咁呢个试好似对佢哋嚟讲定生死噶，但系点都好啦，呢条线咧就定咗噶啦。3月27号啊，如期考呢个DSE 啊吓，咁啊唯有点讲啊？学生们仲要成个月嘅时间努力冲刺啦，有几多少做几多少就得噶啦。 其实咧，对于中六同学嚟讲，其实佢哋好啲嘅，因为佢真系完成晒成个中五啦，跟住咧中六咧系头嗰、那个即系第一个学期啦。 系 中五同学先阴公猪啊，即系因为佢哋出年咧，即系未到到下个学期九月开始，佢真系翻一个学期。咁呢一年咧，但系真系翻咗一个学期喎，下个学期又唔知翻几多少，所以其实佢哋中五同学仔吃力啲啊。 希望佢哋即系睇下咧，教育局咧喺佢哋出年。考呢个文凭试嘅时候咧，会唔会喺个课程度有少少嘅调节，令到佢哋冇咁大吃，冇咁紧张啦，系咪？ 系啊，嗱、我哋今日咧继续会有打气区嘅，今日咧呢个打气区真系紧要啦，我哋咧、哇，即系横跨海岸啊，飞上半空，我哋今次咧想直击一啲咧，有冇朋友喺日韩嗰度咧？回港特別係韓國嘅朋友有冇喺嗰度翻嚟香港咧？ 因為你見到啦，即係我哋香港嘅政府都轉咗個 policy 嘅， 好快， 好、快啊！估唔到啊！我封你啊！封你啊！封你啊！咁樣係嘛？又講三次啊？係嘛？ 紅色紅色 紅色警告 啊！ 係啦，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咧而家咧，你哋係嚟自韓國嘅朋友，唔好意思啦嚇，你哋即係當地人或者係非香港居民嘅話咧，佢哋係需要做一個嘅隔離嘅。 係， 就算係香港嘅朋友。你翻翻嚟香港嘅时候， 唔系啊，非香港人系唔入得嚟啊， 系唔入得嚟。 非香港人，如果你喺韩国嗰边过嚟咧 ，sorry 啦，你要打道回府。但如果你系咧香港人嘅话咧，就分两级嘅。 系 普通首尔啊，咩喺釜山嗰啲咧，就要有一个医学监察。但系如果你话我喺大邱嚟噶，对唔住啦，你就要咧直接入隔离营嗰度 强行检疫， 强行检疫 好多唔同嘅 term 嘅咁样。 系啦， 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可能有啲嘅朋友，你哋嘅旅程本来就 plan 咗要去嘅，而家就取消咗啦。欢迎你可以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当然亦都有嗰啲你啱啱翻翻嚟啊，究竟嗰啲乜嘢叫做即系讲真，我睇我都混乱嘅。究竟我就咁讲，医学监测同强行检疫，你话俾我知个分别喺边啊？ 喂，唔系、琴日见到有一车车咗去骏洋苑、 嗰啲咪强制咯，应该系 嗰 个 就系强行检疫， 强行啊嘛，因为冇得咩咁啊。嗱，我估嘅啫，医学监测我琴日都话啦。 会唔会就系话你自己翻屋企，我定时定候咧， 我隔篱， 你起身屙尿未啊？有冇冚盖啊？有冇洗手啊？ 我有类似嘅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 点啊点啊！ 我自己有个朋友咧，琴晚咧就喺呢个首尔嗰度啊，就搭飞机翻翻嚟香港，所以佢咧就自己可以体验到乜嘢系佢形容宇宙最强嘅 医 学监察。系 好紧张啊！点啊点啊点啊！ 因为成个检疫嘅程序系非常之严谨嘅吓。佢话首先你嘅机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要泊喺外围嘅停机坪。有距离先啦，系咪先？好似多啲嘅距离，跟住咧就乘客咧落咗机之后咧，就要入到呢个检疫大堂。 系 第一件事就要量体温，跟住工作人员咧就会随即问你：你估系咪第一个问题问咩？ 你今日食咗饭未啊？ 冇阿田啱，阿田有一分。你有冇去过大邱咁样？跟住第二个问题就 系、 是、你有冇翻过大陆？ 系 如果乘客咧答冇嘅话，你就可以直行直过噶啦。 诶，咁就完噶啦， 未完， 系、哦、啦， 过咗呢个检疫大堂嘅第一关，咁啊，即系好似头先阿豪姐你话有好多朋友嘅担心就 系、 是、你把口讲噶啫，你话冇去过就冇去过噶啦， 佢可能拎住两个大邱专门店嘅袋，我冇去过大邱，我冇啊， 一个袋啫。 跟住咧， 之后咧佢就话咧要排队见医护人员嘅，追、 okay, 得几仔细嘅。佢话咧医护人员咧就会检视翻你嗰个健康申报表啦，因为之前派咗俾佢啦，你自己填嘅系啦。之后咧就要再见另外一位嘅医护人员。佢咧就会派一张叫做医学监测咧俾乘客啦。呢张医学监测系啲乜嘢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其实里面咧就即系话你每一日你要汇报翻，你要填写翻你嘅体温啦，你有冇咳嗽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吐泻等等嘅资料咁样嘅。咁、 嗯、 派咗俾你啦。而我朋友仲话咧，医护姐姐咧系非常之贴心咁样同你讲嘅。嗱，我哋系唔会打俾你嘅、 啊， 你自己咧量体温咧量到三月九号咧咁就会得噶啦。如果有病征咁点算啊？嗱，你都系自己打电话去到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热线咁就得噶啦。系咪成件事令到呢一个嘅医学监测觉得 好有信心啊？自律啦、啊，自律，自愿啊，自愿 系 啊，好好好啊，自动啊，自动。 香港始终有你，即系好彩有呢个嘅感觉啊！ 证明政府系信任我哋，系一个成熟有责任心嘅公民。 系你唔信政府系咪？就系政府信大家。 政府对你百分百有信心嘅，咁所以咧，我谂大家听完之后咧，就会更加觉得正啊！我哋呢一个医学监测咧，原来就 系 话你自己去主动申报，自己打电话。 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可以做个呼吁啊！1872388，1872388咧系我哋嘅电话。如果你啱啱喺日本、韩国翻咗嚟啦，又或者你本身谂住去，而家要取消嘅话咧，都可以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 未有尊重桂文海嘅权利，案件仍然有问题未解决。欧盟会继续喺多个场合向中国当局提出关注。声明又话支持瑞典有关释放桂文海同埋向佢提供领事支援嘅要求。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温暖，初时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依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6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5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8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6系跌1蚊，阿里巴巴203.6跌3蚊。盈富基金26.8跌3毫，汇丰控股55.6系跌4.5毫，美团点评103.2跌1毫，中国平安87.65跌1.05元，建设银行6.29系跌7仙，中心国际16.4跌2.2毫，华夏沪深346元跌4毫，融创中国44元跌1.5毫，系升1.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129，瑞士法郎7.976，澳元5.144，加元5.868，新西兰元4.921，欧元8.468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7点，跌248点。 港金现价报15,295蚊，跌五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89美元，卖出1,6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呢一段嘅长沙环道啊，去旺角近住光昌街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漆咸道南过海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凤舞街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啦，大网仔路近日爱月楼对出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啊，咁呢一段嘅大网仔路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轻轨中心、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屋企有宠物要进行这个家居清洁就要加倍留意了。因为大部分的清洁剂都含有令宠物患上癌症、损害肝肾等等的成分，还可能会令到它们间接中毒。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就建议可以选用稀释的醋加水，食用梳打，又或者是用醋制成的环保清洁剂消毒家居，那就不怕伤害到动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重新抗疫大大利。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社会企业爱同行创办人吴宗麟认为，少数族裔融入香港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学习语言为主啦，因为其实语言不是只是讲紧普通的沟通，而是对于一个文化的理解啊，同埋文字上面的应用啊，对于他们来讲呢，是的而且确有点难度。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揾下天气蓝狼宝宝气，哇，唔系部气温咁犀利啊！今日 我想讲咧，我今朝翻嚟嗰阵时啊，即系戴咗口罩，大家会慢慢感受到噶啦。 系咯， 因为天气真系开始比较热啊！我行到落去搭车嗰阵时咧。口罩入面嗰个位咧，好似有倒汗水咁样咧，已经湿咗啦。因为而家嘅气温去到26度啊，相对湿度咧70%啊。2月26号，二月啊吓，已经26度啊。 2月26号就有26度，所以而家真系呢、這个天气唔知系咪又对啲病菌啊好唔好 啊 真系。 我都唔知啊，但系肯定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系住喺首尔或者系住喺南韩嘅所有嘅朋友嘅话，应该呢一排咧都会几担心。你见到佢每一日嗰个确诊嘅 case 咧。 一百一百咁样升上去，系 啊，好担心啊！嗱，咁我哋咧今日打气区咧就呼吁咧，如果你系啱啱喺韩国啊、日本啊，翻嚟香港嘅，或者咧你就有一啲朋友喺嗰度住啊，你有啲经历嘅，欢迎打嚟同我哋讲下啦。新鲜滚热辣啦！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长途电话啊咩啊 Andy 你好， 有 Andy 佢喺韩国 嘅， 而家首尔， 佢香港人嚟嘅，不过就住喺呢个首尔嘅，系咪啊 ？Andy 早晨。 早晨，早晨。 嗱，听到系长途电话嚟噶，系慢咗两秒噶，证明系长途电话。 我而家先讲嘢啊，我都系长途电话。喂 ，Andy， 喂，介绍下先，你喺韩国咧，你系工作啊，定系你把声咁后生，会唔会系翻学读书啊，定系点噶？你讲下你背景得唔得？ 哦，好啊，我哋喺呢边工作嘅，系啊，喺呢边工作，我哋喺呢度做旅游嘅，咁喺韩国我差唔多19年噶啦，已经系。 哇，十九年啦，已经。 咁你话做旅游咧，系咪同即系带一啲香港嘅朋友去到首尔或者韩国其他嘅地方度旅行咁样啊？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我哋都系服务翻香港人为主嘅，咁但系当然呢个疫情而家就开始。要自己熟悉啦，因为都全部冇公开㗎啦。 喂，讲下呢嗰个变化得唔得？嗱，因为呢其实係真係好似短短呢一个星期呢，突然间呢韩国呢就。 咁一声咁嗰啲 case， 确诊嘅个案不断升呀，咁样。 对呀，但之前呢我哋喺香港睇新闻呢，印象中呢韩国似乎嗰个旅游门呢仲係大开过，因为成日都话明洞呀嗰度呢仲有好多边度嘅游客都有㗎嘛。 都话呢即係去到当地旅游或者当地嘅市民呢戴口罩呀或者嗰个防疫嘅意识未算係最高。Andy， 你睇又係点样㗎呢本身件事係。 是是，其实之前发生呢件事呢，韩国嗰个数字呢都系二十几人啫。咁老实讲个亦都本地里面呢，其实喺呢个防疫意识里面呢，大家嘅概念都唔系太高。咁同埋亦都唔系太紧张，呢个事实嚟嘅。喺市面上呢戴口罩嘅人呢，我諗为数都系20% 左右嘅啫。咁所以当其实韩国呢都仲系其中一个都仲系可以俾好多人呢嚟拣选嘅一个旅游热点。咁同埋呢喺明洞区亦都有啲当其实都好啲朋友啊，有时叫我哋买啲口罩啊寄返返香港咁样嘅。 係呀，即係之前。 但係呢就是、因为係啦，今次大邱就因为一个嗰个教嘅问题啦，係啦，咁就发生咗。即係由一個超級嘅傳染者，咁、那個數字咧，而家就過千啦，啊，咁啊變咗而家咧，突然間喺呢個禮拜裏邊咧，好多旅行團就已經停頓咗啦。咁其實做旅遊嘅行業嘅所有同事啊朋友咧，都已經係全部停頓曬所有嘅工作㗎啦。 喂，你係做旅遊咧，所以。系啦，最啱同我哋介绍下，譬如咧，你讲到大邱咧， 我唔系好熟，即系我都唔知道有个咁嘅地方。 即系譬如佢，譬如离首尔咧，嗰个距离远唔远？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佢多唔多？譬如香港咧，或者我哋呢啲旅客咧去嗰度玩咁样嘅。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话大邱嚟嘅咧就要有一啲强制隔离啊嘛。究竟呢个地区又热唔热门嘅咧？其实正常多唔多游客啊？香港人会去噶？ 其实啊，好庆幸就而家呢个时间咧，大邱距离首尔咧都有大约3.5左右嘅距离嘅车程，其实都算系几远嘅。咁所以咧，对于首尔里边咧个影响咧，未系去到最严重，系大邱区里边本土嘅人咧就已经好严重啦。因为你哋见到嘅数字咧，大约有80几%。可能是90%添，而家千几人里面咧，应该系有800几个嘅患者咧，都系出现喺同一个区，就 系 大邱。 系 咁喺首尔里面咧，其实系大约一个 double 啦，40人左右嘅啫。 系 咁，但系咧，即系变咗喺首尔里面咧，其实嗰个防疫啊，或者系自己国民嘅信，即系嗰个预备咧，都仲未系咁强。但系好明显喺呢个礼拜里面咧，出街戴口罩嘅人咧，就已经。差唔多有80-90%啦，依然係有人冇戴口罩嘅，因為始終韓國裏面咧老一輩佢哋嗰啲思想咧係會較為根深蒂固，同埋咧會覺得都唔緊要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喺個政府嘅電視嘅宣傳嘅意識上面咧都仲係薄弱少少。 咁、okay. 可能我哋香港人咧對於呢啲安全性嘅嘢會較為敏感啲。咁我自己屋企咧其實都已經係未發生呢件事，我哋自己一家人咧就已經係自己做好好多嘅防疫嘅嘢啦，包括口罩啊，我又買定啊，咩洗手液啊，所有嘢。所以反而對於我屋企我就冇乜特別影響，即係個防疫功夫做得好。咁但係反而而家喺市面上咧，大邱區 行出去肯定就冇口罩噶。 你我见到嗰啲图片咧，就大邱区啊排队买口罩，排到劲过香港咁啊，好似 话两个钟头买晒48万个口罩冇晒咁样。 咁我哋咧平时你带团会唔会带到香港嘅朋友去到大邱区噶咁样 ，Andy？ 会，不过咧，大邱呢段时间就唔系旅游嘅旺季，咁所以咧，啱啱好，可能有少量嘅旅行团会去嘅啫。基本上呢段时间我哋滑雪嘅时间咧，多数唔会落大邱嘅， 知道 江原道同埋首尔为主，咁所以咧，反而旅行团咧就唔系太影响啦。 所以其实大邱就应该 香港嘅旅游人士 吓，就唔系好热门旅游点啦。 系啦，大邱嘅熱門時間咧，其實會係褪到去你可能係六月啊、七月啊，即係可能個睇花嘅季節咧，咁就大部分團會大邂就楞埋呢一個嘅釜山嗰邊去行。 O、okay, K，、哦、即係好彩而家唔係一個季節，到六七月嘅時候個行程都仲可以改，有啲咩事？但我就想問一下 Andy， 暫時嚟睇，對於你盤生意有幾大影響咧？咁樣你嘅工作有幾大影響咧？ 而家係零咯，直情係進入咗零嘅狀態。因為之前咧，香港突然間咪有好多旅行社都希望仲可以做一個嘅優惠價提供俾人。 399嗰啲啊嘛，我哋見到。 嗰段時間咧，係啦。咁其實旅行社蝕本嘅，真係純粹開放個市場俾啲人過嚟玩一下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呢一件事嘅出現嘅話咧，其實都冇辦法啦。咁所以咧，原本三月份我哋都仲有部分嘅團隊嘅，咁但係而家當然就已經係出咗紅色警示咧。咁香港我見到其實所有旅行社都好好嘅，為咗安全着想，所有旅行社都已經停頓曬所有會過嚟嘅。咁其實韓國本土咧嘅航班都已經喺呢兩日裏面咧停頓咗噶啦。即係直情係唔飛香港嘅嚟，有啲剩翻少量嘅，譬如仲有一啲嘅香港機，佢都仲會有往返咯。咁所以旅遊業咧，而家可以完全突然之間喺呢兩日裏面咧，變成一個靜止嘅狀態，完全係冇任何嘅工可以開噶啦。 嗰啲內地遊客係咪都冇咗啦？如果最近一爆到咁咧，係咪內地遊客都即刻停咗啦？ 中國，你講中國遊客 係 啊 係 啊係啊。 其實中國遊客幾年前韓國嘅殺德事件不嬲都已經係停頓咗好耐嘅啦，只不過啲個人遊咧就會仲可以申請入嚟，因為中國內地嘅遊客佢哋入嚟需要申請簽證噶嘛，咁所以咧幾年前嘅一啲政治關係咧，其實咧就已經係旅行團咧係冇咗大部分啦，係剩翻啲個人遊嘅啫。咁當然而家呢段時間嘅個人遊咧，我哋喺明洞區或者市面上，我哋已經係冇乜見到有中國遊客添。即係我哋自己除咗一啲嘅可能在地嘅留學生啊，或者佢哋喺某啲大學裏面仲係有交流啊、讀緊書嗰啲，佢就會存在咯。 頭先你咪話， 我哋見到係啦， 係少啲。佢話政府宣傳少啲嘅呢輪啊，袁斌雄啊。会唔会叫嗰啲爱的迫降嗰啲出嚟咧？ 系啊，逼住佢嚟做宣传啊！爱的 迫罩 啊， 系啦、啊，即系大家要戴多啲口罩咁样。喂，咁如果咧，最后讲下咧，咁如果你话我哋有啲香港嘅朋友咧，如果佢而家喺首尔，即系可能有啲人读书啊，或者喺嗰边噶嘛。如果香港嘅屋企人咧，使唔使好担心佢哋啊？即系各样物资啊，气氛如何啊？如果仲喺首尔区嘅话， 首爾其實冇任何影響嘅，喺物資方面咧，反而韓國呢邊咧，口罩啊，或者係食物啊，各樣嘢嘅提供完全冇任何影響嘅， okay. 所以都冇話排長龍啊，排啲咩出現嘅。 所以如果係大邱區就麻煩啲，係啦，咁啊變咗，所以如果我哋係香港嘅聽眾們啊，你有啲嘅親戚朋友啱啱仲喺呢個首爾嘅話咧，唔需要太擔心。Andy 都同我哋講咗啦，不過喺呢度咧都再祝福個 Andy 啊，希望咧即係所有嘢快啲解決啊，你嘅工作啊，你嘅所有人嘅健康都冇事啦，好唔好啊？ 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吓。 多谢晒 Andy 你嘅电话， 数字自己吓， 系一定会。 拜拜你哋，好。 Thank you Andy， 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成夜晚，南山塔中跟你再相遇，想讲你知生活不舍意。看城在变，人也在变，分手太轻 我到底知不知，如今改签首尔，这疑问明天的你空闲吗？从游明洞身穿可以吗？过去像盲婚哑嫁，现在是热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点但已没法被篡改。难道你谁人都不爱，没有自信建立未来？让看光将你我像南北般分开。情淡化，还害怕当天回忆会被刮花。重遇你难重新相爱，是否已经风光不再？历史多么精彩，高潮起跌但已没法被删改。 我是保证的，如果我能够找到爱的迫降的主题曲，我播了。刚才我们的监制呢，平时温文尔雅，听到刚才我们讲的剧名啊主角名呢疯癫了。 是 好在他现在不在直播室，如果不是他打人的。 是我亲自想问他添。 是 的， 我们打电话给他。 但我好像说呢，女仔就会好得男士麻麻地，是吧？我没看啊。 女仔好得男士麻麻地。 女士女观众去看就觉得， 哦， 这样。 是 吗？男士就，哦，这样啫，这样的反应。 可能都是因为不抵得袁斌靓仔过自己。 我 不知道会不会。 排除这个可能性。 是的。 但我们听电话先，转话题啊。 听电话先。好啦 ,1873,8,6, 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呢，韩国关心完啦。另一个咧，日本人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地方，日本啊，咁啊，亦都因为佢而家疫情都好严重啦。 去啊，爬晒香港头，因为一个钻石公主号咧，即系搞到，仲有因为即系除咗个钻石公主号令到佢哋多咗好多确诊嘅 case 之外咧，大家就会对吓乜，原来日本处理疫情原来系咁噶， 即系有啲意外。咁我哋电话旁边呢位朋友咧，就系啱啱喺日本翻到嚟香港， 同埋佢咧就系仲喺嗰边咧。旅行我都唔知系咪旅行，但我真系想讲有冇搞错，去咗40日、啊。 哇！而家先翻到嚟， 好明显我系呢、這个系属于妒忌同羡慕中间嗰团火啦。 系啊， 电话旁边咧有阿 Tammy 响度，阿 Tammy 你好， 系你好 ，Hello， 我听到 Tammy 把声，应该你系咪嗰啲咧？啱啱毕完业啊，所以大把时间啊，可以周围去嗰啲嚟噶。 唔系咯，我60岁咯。 吓，唔系嘛？60岁。 系啊。 咁犀利啊！ 好啊，年龄呢啲唔重要， 年龄呢啲唔重要，但 系 你去咗嗰度啦。 点解会去咗40日旅行？点嚟噶？你去咯？ 因为公司装修，咁我又有时间，同埋我朋友咁啊一齐去玩下咯。 装 修装修到个员工可以去旅行，佢一个月正喎、啊。 凡事呢啲咧，咪 Tammy 就头先同我讲咧，就系2月24号咧就翻到嚟香港，即系屈指一算。其实你去嗰阵时咧，嗰个疫情都应该啱啱开始就喺香港就出现咁样噶啦，系咪啊？ 是啊是啊是啊，咁、 哦、 我哋去嗰阵时咧，基本上就啱啱开始，咁所以我哋都去嗰阵时咧，飞机系冇人戴口罩啦，咁都冇啦，咁去到嗰度咧，我哋都唔意识到话要买口罩啊， 系系 好多口罩卖噶， 系， 咁但系一话好犀利啦，咁跟住啲中国即系大陆嗰边啲人咧， 系 就系咁抢啦，咁佢开头咧就一日写住每人可以买10包， 系 10盒，系，跟住咧就3盒。跟住呢就2盒，跟住呢每人只可以1盒。 哦，即越抢越多啦已经。 是。 是越买越比我哋唔可以买，即开头就10盒囉。 是是是。 即每人可以买10盒。 哇、哦、其实10盒真係因为1盒差唔多有50个到嗰啲嚟㗎。 是啊是啊是啊。 好多开头。 是啊，跟住就只可以3盒。 去。喂，你嘅行程系点噶？你呢四十日喺日本咧，我想知你有 边个地区开始啊？ 系啦，咩地方去过啊？ 去咗北海道啦， 系 青森啦，长野啦，仙台啦，跟住就名古屋啊、金泽嗰边咯。 哇，其实你 都由北慢慢扫落嚟咁样噶啦。 系啊， 咁你有冇见到咧？即系佢哋嗰边啊，面对住即系应该越嚟越就会见到，即系除咗口罩嗰个情况之外，佢哋疫情嘅情况咧都越嚟越多。你喺嗰边有冇感受得到啊？ 嗱，我哋初初去北海道咧，就冇乜人戴口罩噶。 系。 咁跟住咧，就睇到新闻咧，就话犀利啦。咁都系多数啲大陆人戴咯。 系。 咁我哋香港人啊，同埋嗰边啲人啊，都冇乜人戴 嘅。系，硬系会觉得咧，你去到旅行嘅话咧，啊，人哋空气咁好啊，我又唔喺香港啦，冇事嘅咁样。 同埋你觉得北海道啊嘛，好似好远啊嘛， 冇事嘅咁。 但我想讲个数字俾你听咧，北海道嘅疫症感染嘅数字咧，已经超越咗东京 了。但系我哋已经落翻嚟啦嘛。 系，好彩啊，好彩真系。 嗰阵时我哋已经落翻嚟。 系。 咁我哋跟住再上长野滑雪咧，直情系冇人带嘅。 系系系。 咁滑完雪翻再落嚟东京咧，就都唔多咯，即系有啲人带咯。 嗯。 但系当嗰只钻石公主号咧，即系停泊嘅时候咧，系咪应该成个日本？嗰阵时你仲喺日本噶嘛？ 因为 你 都 系啦，嗰阵时你已经有冇感觉到咧？社会气氛又唔同咗啊！有佢特别嗰、那个 冇， 乜都冇嘅。 冇啊！佢哋都系冇乜，即系唔会太多人带咯。系喺即系电车啊，或者JR 嗰度啊，咁啊有人带咯。 新闻咧， 基本上都冇人带。 新闻咧，因为嗱，虽然我哋未必听得明嗰啲日文啦，但系你会见到佢有嗰啲即系头条系讲啲咩咧？喺你呢四十日里边咧，其实日本嘅传媒咧对疫症咧摆得重唔重要噶？会唔会成日都好显著摆第一二条咁样做噶？ 朝头早睇新闻报告咧就唔会好紧要，但系后期就。多啲啦， 即系越嚟越多啦，应该都系钻石公主号令到佢哋嘅确诊个案多咗好多之后咧，即系全个国家都好似醒过来咁啊，会有。 系啊，唔系初初嗰阵时都冇喎， 即系连钻石公主号埋案嘅时候都冇乜特别， 冇乜噶，冇乜讲噶。收尾就即系后尾差唔多话派机啦，咁即系派人接机啦，咁即系接佢哋，咁先至开始讲咯。 系 咁啊，讲下你翻嚟好唔好啊？即系嚟，即系24号翻到嚟香港啦。咁你就咁去睇啦。我哋譬如香港嘅机场或者日本嘅机场，喺唔同嘅检疫方面咧，有冇做到啲咩特别嘅措施噶 ？Tammy 冇啊，咁 好简单啊，你个答案冇啊，咁样。 日本机场咁啊，就咁出啦。香港机场佢即係睇下你體温啦，咁跟住喺關口嗰度嗰啲職員就問你有冇去過武漢啊、湖北啊14日啊咁，咁跟住走咯。 即係你話冇，跟住就走得啦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哦，喂，你喺日本搭的士有冇試過搭的士啊？因為我都想知道咧，當佢哋 有 佢哋啲司機有冇戴口罩㗎？ 有啊。 都一路都有啦，已經係嘛？ 係啦，日本啲司機就有戴口罩。 哦， 但系佢卖嘢嗰啲都有， 系， 但系啲人民咧就冇，唔系话太多咯。 系，因为可能真系有个过程啊。头先譬如我问你新闻报道咧，我见佢哋都话意大利未中招之前咧，佢话欧洲好少地方咧个新闻系报紧武汉肺炎嘅。意大利一中招，佢哋先至得，大家就好紧张。喂，唔系，原来杀到埋身咧，所以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即系教训系咁样。先多谢 Tammy 先， 系啊， 恭祝你平安无事翻到嚟香港啊吓。 Thank you。你头先讲到咧，即系欧洲嗰边嘅新闻咧，我觉得呢个都好笑嘅。我琴日同英国嘅屋企人咧倾电话嘅时候，佢就话唔使惊啦，武汉啊话唔封关啊嘛。我话你冷静啲，因为四个钟头之后佢封翻啦咁样。佢话佢哋净系收到第一节嘅消息，冇收到第二节嘅消息咯。咁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宣布会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一方面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另一方面舒缓市民的经济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700,000人。涉及大約710億元開支，政府會在立法會撥款之後，盡快公布計劃細節。 陳茂波又話：面對經濟下行，預期來年政府收入會減少，政府必須審慎理財，確保財政穩健。但係相信喺經濟不景氣同埋社會氣氛沉重嘅時候，即使面對財赤，政府亦都應該多做一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他表示決定推出大規模的逆周期措施，涉及超過1200億元，盡力回應市民的期望。他說縱使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會出現歷來最高的赤字，但是相信唯有這樣才能夠在市民和企業努力克服難關之際，為大家提供幫助，強調防疫抗疫成為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預算案將重點放在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陳茂波又說香港經濟今年面對極大的內外挑戰，短期內難言樂觀，考慮到財政措施的提振作用，預測今年香港經濟的實質增長介乎-1.5% 至到正-0.5%。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曾經做過四年財政司司長的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說，要兼顧持續發展，不要造成結構性財赤是很重要。在特區政府應對疫情方面，唐英年認為政府在今次控制疫情工作有些事可以做得更好，自己曾經去信行政長官提出一些建議，感謝對方接受了一部分，包括14日隔離措施，但是他預期疫情並沒有那麼快完結。唐英年又說香港對內地抗疫工作的貢獻相信部分是在於捐款，因為內地在資源方面有一定需求，但是物資方面香港可以做的不多。多個歐洲國家首次出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奧地利、克羅地亞和瑞士都表示個案涉及曾經到過意大利的人。另外，巴西一名由意大利回國的61歲男子對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呈陽性，是拉丁美洲國家首次出現確診病例。意大利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20人確診。總理孔特強調當地的防控措施有效，仍然是安全的旅遊目的地。歐盟表示暫時未有成員國考慮對意大利封關。伊朗就增加至15人死亡，確診患者包括負責抗疫的衛生部副部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溫暖，初時沿岸有薄霧，吹輕微至到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週末期間溫暖潮濕。現在的氣溫26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700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62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3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8系跌8毫，阿里巴巴204蚊跌2.6，盈富基金26.9跌2毫。汇丰控股55.65跌4毫，美团点评103.1跌2毫，中国平安87.8跌9毫，建设银行6.29跌7仙，华夏沪深346.35跌5仙，中芯国际16.66升4仙，融创中国43.85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10.55。瑞士法郎0.978，澳元0.66，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2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57点，跌248点。港金现价报15295蚊，系跌5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39.45美元，賣出1640.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光昌街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红桃道去返敬业街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油麻地嘅广东道咧有爆水管噶，广东道去返众芳街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嘅慢线咧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二月咧就系回蓝天，洗咗啲衫好耐都唔干啊，又有噏味。 唯有咧攞部抽湿机出嚟啦。 好啊。 诶，咪住先，部抽湿机咧摆咗咁耐，要检查一下先好用啊。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地。 好啦好啦，而家时间咧嚟到11:40，电话旁边继续有 39咋， 39做咩？我心急啦已经， 太心急啦， 仲有啊， 心急啦， 做咩啫？收到钱心急啊嘛， 你收到噶？ 我都话我心急噶啦，我以为佢讲咗有噶啦嘛，真系嗱，话俾大家听啦，系啊，新闻都卖咗啦，呢个财爷咧，发表个预算案咧，咁啊，大家坊间贴嘅咧都贴中咗啦，其中一样就系、是 我中啊，我中啊，一万 啊，冇错， 几顺应民意。即是你成日话佢，人哋话一万就一万，话阿田我冇讲错，你做乜嘟我啊？ 系啊，唔好意思。 激动啊佢，激动啊真系。系啦，而家佢就话向18岁或以上嘅即系本地永久居民咧，就派发呢个10,000元嘅咁样。 系啊，我啲小市民有啲提诶、有啲提问啊，即系我仔今年咧仲有几个月咧先到18岁，咁佢计唔计？ 哦，你放心，佢迟啲会，我、真系认真嘅，佢会话俾你听咧。 应该计得 佢条线系点画嘅？ 系啦， 系啦，之前都有 噶。应该系计今日啦，定系计佢过咗？即系财委会啊，嗰啲 佢应该计财过咗财， 可能要过咗先嘅真啊，系 你就唔系衰啊， 快啲生个仔咪有钱攞咯，生得迟咗一阵间，迟几日咁样点算啊？咁样 系啊，咁然后另一个大家打工仔觉得好关心嘅就系个薪俸税嘅退税上限咯，唔系都唔叫退税，系叫税务宽免上限。 佢系用呢个字嘅税务宽免啊，系啦，就系8%嘅薪俸税同埋个人入息税啊，上限咧就系20,000嘅， 系啦， 估计有成195万名纳税人士受惠啊，恭喜恭喜！ 系啊，即系话如果你要交税咧，可能系交25,000嘅话咧， 净系交5,000 系咪？咁应该就系净系交5,000，但系佢有上限啊嘛。 系 系啊， 但 系我 哋有啲可以做。 我哋呢啲每个月咁样即系 几廿万上落， 几廿万上落嘅，咁点算咧？真系 你唔好乱咁讲啊！ 系啊， 佢真系会听节目噶。 跟住佢就话：喂，唔系你同你嘅声明，同你嘅声明系唔同，你冇几廿万收入， 同埋好明显你吹到好大啦，同埋你户口个数字亦都唔成正比， 系佢会唔会调翻转话你作大数啊？ 系啊， 其实我觉得我系最危险，我成日喺度炫耀，但系咧 我哋成日都炫你富噶嘛。 但我一攞个户口出嚟啦，你睇下，其实我每个月得咁多钱收 入，税你使晒咯， 收入与支出不相称啊！你 系啊，你系使晒啊，同埋啲人咧即刻就会 check 下黄耀祖会唔会喺个咩英属处女岛 啊， 咩塔罗群岛嗰度咧， 有几间嘅注册公司咁样 啊？系啊，可能会有嘅啦。咁啊，关于呢个财政预算案咧最新嘅情形啦，譬如佢一啲多啲嘅细则点样公布咧，留意住我哋嘅新闻报道，因为佢而家仲喺立法会度咧就发布紧嘅咁样。 而家可以留意啲乜嘢咧？星期三11:30之后咧，我哋有我们的啊。 系 头先咧就未讲嘅，而家讲，因为都唔需要提早预告啊。琴晚我先至咧 post 呢个嘅留言区啦，俾我哋嘅听众。爆晒爆到不得了啊！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我们的香港乐队， 系啦，冇错。一讲到乐队咧，大家总会有个印象咧，就系话哇，80年代简直系叫做咩啊？ 辉煌时期 系啦 ，band 仔 band 女嘅年代啊，咁样即系 好犀利啊！ 系啊，咁当然啦，如果你仲要再早啲咧，咁一定要讲许冠杰嗰阵时佢嗰只歌咧咩潮流兴教 band， 其实都系讲紧系啦 band band band band， 我唔识哦， 系啊，呢个系温拿定许冠杰啊，系啊，许冠杰， 许 冠杰啊，系啊， 系啦， 所以一讲到乐队， 系 啦，系啦，乐队同埋，但系你谂下嗰阵时佢唱话潮流兴夹 band 咧， 因为阿 Sam 哥系夹 band 出身， 系啊，莲花乐队啊嘛，咁起码嗰个年代嘅社会气氛咧，夹 band 真系一件事嚟嘅，咁啊，到而家咧，如果啲人话大范围咧，成日都话喂80-90年代咧高峰过后咧，就有嗰一度嘅斷層嘅， 但係斷層之後，其實呢幾年咧，香港嘅樂隊又多翻㗎。咁、不如我哋就由個黃金期其中一個啦，80年代嗰度講下先啦。 好啊， 你都揀咗一大扎嘅歌咧，就我哋嘅聽眾們咧 一齊揈頭髮啦， 唱到 揈頭髮啦，而家 咁我哋揈邊把先嗱？因為去到其實80年代中期嘅時候咧，可以話真係有一大扎嘅樂隊嗱，我噏曬啲名先啊。 好啊， 太極、達明。Raiders， 跟住仲有咧，嗱，好大扎头发，呢、這个真系劲啊吓 ！Blue Jeans， 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呢个真系犀利噶嘛？其实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嗱，我哋讲 咗 Beyond 啦 ，Beyond 啦， 就讲咗呢几对先啦，好啊。嗱，如果 仲有 City Beat 咧， 系啊 ，City Beat 啊 ，Fundamental 咧， 系啊， 阿龙大咧， 好多，真系好多个风之 Group 啊！我见到有一个叫做 系 个风之 Book 系 friend 嚟嘅， 火风火海唔算啦，嗬，风火海唔算系组合啫， 组合嚟嘅，下个礼拜讲嗰啲系啦，消防队嗰啲，下个礼拜讲系咪？ 我风云有踢到啊！ 系你睇 风云，哇，风云我真系唔记得喎。 嗱，你讲到好难得你咁投入，其实嗰阵时你都应该系开始慢慢进入 尖东年代咯， 尖东年代。乐队对你的影响有几大？你嗰把头发有冇抄到 Blue Jeans 嗰把咧？咁样 都有嘅，以前头发多嘛，系因为以前头发多啫。唔系因为佢即系佢嗰啲歌实太劲啊！你落 disco 咧，你冇可能唔听到佢啲歌咯。 我劲嘅落 disco 啊！讲到呢啲字眼啊，哇！ 我真系冇经验，所以我都唔知嗰阵时 disco 播啲咩歌。系啊，会唔会有播？会唔会有播红色跑车呢啲咁样噶？ 咁呢啲就唔使讲啦，一定有啦。 係嗰陣时咁喂嗱，我哋只係知道呢你迷恋即係譬如话谭校长㗎咋嘛。咁但係 band 嗰陣时呢算。 我都 迷恋达 明㗎咩。 係咪呀，係呀，係呀，鍾意达明嘅。 但我哋如果而家听緊呢个就係红色跑车啦，讲下太极先啦， 太极 係呀。行七人啊，佢喺86年嗰陣时你諗下。佢成為咗我哋香港電台最有前途新人獎金獎嘅得主嚟嘅。 哇！咁個獎係咪要最有前途新人獎咁樣啊？ 七個 喎，係喎， 因為其實咧，我會覺得都幾難得㗎，因為 在那個年代一些咁 rock and roll 感覺的樂隊呢、啊、其實是冇了一排的、啊、他出回來之後呢跟住仲有一連串的歌曲啊那些什麼頂天立地啊那些呢 是不是有兩個主音啊但是玩曬吉他那一種呢其實那個感覺呢都真的幾突破的覺得。 是啊太極咁固然啦你呢啲好即係好正統嘅 rock 嗰啲歌呢啲紅色跑車啊嗰啲頂天立地固然會有啦咁但亦都會有嗰啲呢誰願永遠失敗旁人花 即係唔一定係 rock 啦。 嗰啲柔情嘅歌曲呢亦都係令到你呢好似想跟佢一齊呢諗起 Joey 聽就會一齊喺度諗起喺度喊啊好溫暖嘅嗰種嘅感覺呢都係有 嘅。好有經歷咁樣。 我會好記得就係哋兩個主音即係 Joey 啊同埋 Patrick 啊。我最爱的 Crystal 是啊是 啊, 是啊你记不记得啊我都话嗰阵时我嘅大学嘅歌唱比赛就系拣呢只啊嘛 你 净 系唱 No 一个字啊 系啊好似唱到唔系唱到 No 咧上面就叮系、哎、OK 啦 OK 你两个都唱完啦真系好有感触嘅真系 同埋你会见到咧即系佢都系我哋即系呢几年咧我唔记得边exactly 边年我哋电台都颁咗 金针奖冇错冇错 证明佢哋呢个乐队 早几年嘅咋系啊 系真系。几多年啊？即系 last 咗几多年啊？佢哋八六年攞新人奖啫，但系佢哋好多时候夹 band 咧，我就即系搵唔到个资料咧。佢哋究竟系几时开始夹 band 啊？夹 band 同出嘅第一张碟歌嘅时间又系唔一样噶嘛？咁样，所以都可以话横跨几个年代啊。其中一个我哋香港嘅乐队啊，灵魂代表啊，一定有太极啦，系咪？ 嗱，气象演者乱插曲更迷离，香槟酒樽碎片片地，新年的家亦欢聚。Let's go to highway， 闪着眼泪，将千世望梦变抹去忧虑。Let's go to highway， baby， 留下这打火机在车里。 好啦，咁如果你讲到话即系太极咧，嗰阵时我哋咪有一个叫做咩啊？劲 band super jam 啊，阿子你记唔记得？ 系 啊，嗰阵时 你哋讲啊，你哋讲。 系啊系啊，嗰阵时有只歌咧，咩劲 band super jam 咧，好似就系咧连住有几队乐队咧一齐夹粉咧就唱一只歌。咁啊，我睇下搵唔搵得翻咧，有太极啦。咁当然咧，嗰阵时另外一个咧，即系被誉为劲 band 嘅咧，咁梗系 Beyond 啦。 系 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Beyond 咧，即系除咗佢有一啲咧大家好耳熟能详、好 rock 嘅感觉嘅歌之外咧，佢亦都有另外一。批咧就即係好入屋嘅歌嚟噶，例如咧睇翻個資料啦，佢哋啊八九年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台喺嗰啲播歌啊頒獎禮裡面咧，成日都嗰幾個天王玩曬啊，是是是又或者即係嗰個結局咧，即係個結果都比較大路嘅。但係佢哋咧八年咧就得到呢一個十大勁歌金曲啦，大地攞到啦，跟住亦都有一啲譬如入曬屋嘅真的愛你啊、光輝歲月啊、海闊天空啊，佢哋嘅創作嘅類型之。广啦，跟住咧攞到嘅应受性啦，甚至乎唔单止系香港添，譬如佢哋去日本啊、台湾啊各样咧都有好出色嘅成就啊，所以咧 Beyond 到而家大家都会有一种不死嘅精神，就会谂起佢哋咯。 嗱呢个咧我真系要俾一个所谓我哋嘅赞赏咧，我哋阿 PA 妹妹咧阿宇咧，咁啊佢好勤力咧就帮我哋揾到一个资料咧就即系学术啲嘅角度咧就讲 Beyond 咧，因为其实我哋情感啊好充沛噶啦，但如果引用佢呢个资料咧，嗱我咁样读俾大家听。我都觉得几总结得精结嘅，佢就话咧，社会运动同 Beyond 歌曲嘅关系，咁佢就话咧 ，Beyond 咧体现好多摇滚同埋社群力量啦，咁包括系啲咩咧？1990年嘅时候咧，就有啊讲环保嘅叫做送给不知怎去保护环境的人，仲要写住括弧包括我，嗰阵时我都觉得呢只歌咧呢、這个名啊系好谦卑啊，即系佢唔系净系咧企喺上面指责你哋呢班人唔识环保噶，佢会加个包括我， 仲有我自己， 佢自己都觉得系嘅。咁当然啦，譬如话曼德拉啦，同呢一个即系黑人民权领袖有关嘅。光辉岁月啦，同九七过渡期有关嘅爸爸妈妈啦，同流浪汉有关嘅命运是你家啦， 呢首系我咁多变我自己最毛管动嘅一首。 系啊，咁啊同呢个国家嘅即系内地改革开放有关嘅，譬如大地啊、长城啊。 抗战二十年 咧？抗战二十年就嚟到香港啦，香港啦。咁然后咧关注非洲贫困嘅阿玛尼啦，可知道啦。咁去到后期嘅即系家居之后咧有超级武器啦，咁或者再早期嘅交织千个心咁。所以咧，佢话你睇得出咧，佢哋嗰啲作品咧，唔系净系讲话自己挣扎奋发求全嘅意识，可能佢仲会关心埋社会啦。所以嗰阵时。 佢啲歌咧，的確係會另類啲，你就會覺得啊，佢唔係淨係講話個人，係啦，亦都唔係講情情愛愛。特別有一個咧，阿宇揾翻嚟嘅資料咧，同而家好相關嘅。佢話咧，當年咧，2003年咧就係沙士高峰期，咁咧嗰陣時大家都知道情緒好低壓啦，因為大家都好驚啊嘛。咁啊 ，Beyond 咧就舉行呢個20周年音樂會 ，Beyond 超越 Beyond， 咁佢話咧，當時啲樂迷戴住口罩咧，舉住手。就唱住为咗纪念二十年而写嘅抗战20年呢只歌啦，咁啊当中佢就话啦，大家记唔记得家驹讲过啊？有音乐就唔会有世界末日噶啦。虽然而家咧系呢个沙士，我哋唔使惊嘅。然后就话戴住口罩有几大声啊？咁然后就大家喺度欢呼啦。哇！呢一段文字记录，你谂下，再加埋嗰一刻，即系由佢哋嗰啲即系乐迷啊乐队嗰啲强劲音乐节奏带出嚟嘅气氛咧，如果今时今日。我哋能够再听到佢哋呢一种咁样嘅音乐力量咧，我谂呢一个武汉肺炎有咩咁惊啊？ 真系可以带动咗即系好多社会系啊，即系嗰啲悲欢离合啊。佢除咗香港，佢都去到世界各地，佢都关心噶。 系啊，不当然而家就比较遗憾就系你都好难见到 Beyond 即系可以即系重聚俾你啦， 大家表演咁样。 系啊 ，Never say never 唔知噶嘛，系咪先？ 系啊，冇错。咁啊嗱，呢只歌咧亦都系佢虽然系讲香港啦，但系同好多人咧都会觉得话人情冷暖啊，俾面啊，都说出咗咧嗰个年代好多人啲心声咧。 尤其是呢个心声系好多人唔够胆讲出口嘅心声。佢用咗一首歌唱俾你听，《俾面派对》。 穿起一身金衣装，取消今天的工作，跻身缤纷的色彩，来让我去告诉你。永无真意义，不管相识不相识，尽管多啲 say hello， 不需诸多的挑剔，无谓太富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你话唔俾面，佢话唔想面，只为明。与费艺也要靠你比下面，啊，你话不比面，他话不想面，只为明知做奴隶。 哎，这个就是 Beyond 比面派对啊。 我们讲完 Beyond 另外一个我会说相对来讲他们活跃的时间没那么长。 是 但是我会说个影响性一样都很大。讲的是 Raiders 乐队。 中西的爱在谁可永相恋。 很多歌呢都好大家都耳熟能详。 别人的歌别人风光。陈志文杨天真太白。 你作歌得我入副歌我想说。因为其实我会说这个他们真的都幾傳奇的，因為他們第二隻出的專輯裡面，剛才豪仔唱過三首歌，包括有傳說，有別人的歌，有傾心，其實一隻碟有三首咁爆紅嘅歌，都係咁紅。我話就係嗰一年咧，即係啲報道就話佢哋就成為咗一線嘅樂隊，喺唔同電台、電視台嘅頒獎禮裏面咧，都攞到好多嘅金曲。不過咧，佢哋真係活躍嘅時間未係好長啊，之後咧就解散咗啦。咁啊，亦都有試過咧，譬如陳德章啦，大家都會記得啦，做過嘅個人歌手，做過一啲嘅個人發展嘅。不過後屘咧，即係可能都喺唔同嘅行業度啊，或者唔同。音乐岗位上面就继续发光发热咁样 咯。系啊，但你有冇发觉咧 ？Raiders 嗰几只歌咧，即系其实佢会即系好似成为咗咧一个社会嘅名词啊。譬如你而家讲别人的歌咧，你仲会应用嘅，同埋你好明显知道讲紧咩，就话而家咪就系做紧别人的歌咯，即系好似仲系咧冇自己一个出人头地嘅机会，仲系要演绎人哋或者活喺人哋阴影下，即系别人的歌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好似一个现象一种俗语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同埋我哋早排咪又播翻《志明与春娇》咧，佢哋咪又有 傳說 啊嘛，即係你諗下嗰個影響力咧， 仍然流传紧啊。 Even 咧，倾心咧，佢哋另外一首咁热门嘅作品啦，其实咧都出过唔同嘅 cover version 啊，系系 系，即系有唔同嘅人有再重唱过嗰首歌，即系证明一首歌喺咩年代去听翻，佢好听嘅都好听。 阿田呢个倾心有冇你嗰个年代你屈啲男仔唱俾你噶？ 冇。 你有冇唱住呢首歌，跟住自己嗰滴眼泪喺个海旁嗰度滴咗落嚟咁样啊？ 定系你会将佢演绎成为？别人的拖啊 要开我咁 哎呀 演唱的歌手却如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屡次起跌如同年月蹉跎别人的歌别人风光藏着我一生痛楚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 咁啊，田好中意嘅达明一派咧，就更加唔使讲啦。因为如果你话咧，头先我哋介绍嘅好多乐队咧，嗱，真系有好多当年咧就系即系影响力好惊人嘅。咁但系随住好多唔同嘅原因咧，都慢慢即系淡咗啲啊。即系无论你话太极啊、Beyond 啊，咁其实到而家咧，你会觉得好似佢哋已经系不停都喺回忆里边出现。咁但系阿达明又真系。 其实佢哋本来今年都开演唱会，本来三月开演唱会嘅，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取消咗啦。好劲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真，人系会年老噶嘛，人会长大噶嘛。但阿明哥同埋阿达哥佢哋两个走出嚟嘅时候，你永远觉得只要佢哋攞起个吉他揸住支麦，佢哋就喺潮流嘅最尖端嗰度噶咯，就 系 喺。 系啊，喂，嗰阵时阿田你最中意达明系因为咩原因咧？ 唱得好咯，啲音樂同埋即係好唔同，好另類啊嘛！你唔會覺得嘅咩？ 係 咪成日都好似話佢哋好迷幻，但其實佢哋真係咧喺八十年代已經走咗，我覺得佢已經走到過咗二千年代嘅音樂咁樣咯。 因為佢哋咧就係好受外國嘅樂風影響嘅，咁啊變咗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咁啊達明就一定係其中一個好大戶嚟啦，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話頭先一開始講就係話係啊，呢啲都係八十年代我哋嘅回憶嚟噶嘛。咁近十年。有冇一啲嘅乐队，其实你会见到真系多翻好多。 有系啊。 所以咧，我觉得佢哋都需要系成为我哋回忆嘅一部分，同埋佢系我哋嘅将来嘅一部分咯。我哋都要讲下佢哋啊。 边使讲回忆嘅？佢哋而家已行仲喺度噶嘛？ 系啊，所以咪话要讲埋佢哋就我哋嘅将来咯，咁样。系啊，即系譬如我谂大家可能会即刻谂起呢几年嘅会有 Mister 啦 ，Rubber Band 啊 ，Super 啦 ，Moment 啦， 即系你见到其实仲有好多 啊，好多嘅， 仲有好多即系 鸡蛋。眼睛肉饼、 全部都中啊！所以你会话咧，即系佢哋亦都系代表住另外一个年代， 真 因为几有趣嘅。佢哋嘅歌曲咧，有啲系情情爱爱有嘅，但亦都有一啲咧系讲紧而家香港嘅现况啊，佢哋嘅谂法啊，有阵时都会话歌曲咧就代表住嗰个年代啊嘛。呢几年咧，但好多时候咧，创作嘅风格咧未必系走情歌路线去为主啊， 冇错， 变咗可能咧就俾到一个更加多嘅机会咧，就是、一啲乐队组合啊，佢哋都可以将用佢哋。嘅音乐将呢个社会嘅现况同大家分享咯， 系啊，我哋都觉得咧，乐队咧最紧要咧，其实就系反映嗰个社会现况啊嘛。就算你情歌都得噶，但系咧，你嘅情歌要系俾人 feel 到呢、這个就系2020年佢哋嗰啲年轻男女，佢哋谈情说爱，究竟佢哋谂紧啲乜嘢？如果唔系，咁咪一样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系嗰个情歌嘅话咧，咁啊时代就模糊咗噶啦。我哋希望就系、是、band 生嘅力量咧越嚟越犀利，真系未来见啊！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波，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 之前，國內的甲組和乙組賽事押後舉行，替代日期未定，是日本首次有主要職業體育賽事因疫情影響賽期。聯賽主席川井滿引述政府的專家日前指出，今後一至兩個星期是疫情急速蔓延或者平息的關鍵時期，鑑於國家面對困難的時刻，聯賽應該予以配合，力爭下個月18日重啟賽事，但亦都可能根據情況延長停賽期，為此向球迷致歉。另外，日本商扑协会正是讨论将会在下个月8日展开的春季赛事是否需要闭门作赛或者取消，将会在星期日有决定。日本职业棒球联赛两场将会在星期六和日进行的比赛将会闭门作赛，赛会今日召开临时会议商讨往后安排。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早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和相当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4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6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9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8系跌8毫，阿里巴巴204.2跌2.4，盈富基金26.9跌2毫，汇丰控股55.8跌2.5，美团点评102.8跌5毫，中国平安87.95跌7.5。建设银行6.32跌4仙，和夏沪深346.35跌5仙，中心国际16.58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106.6系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124，瑞士法郎7.974，澳元5.142，加元5.869，新西兰元4.92，欧元8.4665。每百日元兑港元7.0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05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5235蚊，系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85美元，卖出164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光昌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交通咧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啦。红桃道去翻敬业街啦，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咧就喺考明街，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阿妹啊，俾支酒精含量70%嘅消毒火酒你啊！ 家姐，我啱啱先洗完手啫， 俾你攞嚟抹手机噶，手机周围摆，又系我哋成日都会接触到嘅物品嚟嘅，所以清洁手机同埋清洁双手同样都系咁重要噶。 知道啦， 你顺便抹埋个银包添啊，成日咧拎住周围去都系好污糟噶。 知道啊，咁我都提翻你啊，得闲咧要洗下副眼镜、啊。 我、哦、要噶， 梗系要啦，可以用清水或者番碱水冲洗。咁如果比较污糟嘅话咧，可以将酒精消毒液喷喺眼镜部，用嚟抹眼镜，然后再用干眼镜部去抹翻干噶。 知道，阿妹你真系醒嘅啫。 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提提你，注意个人卫生，咁就身体健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如果被桂花田播歌，他一定会播你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的。 啊，那这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是同一首。 咪又是我的呼唤、啊。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1872388咧，就一间咧，我哋就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嘅，咁啊，稍后时间可以打定嚟噶啦吓。 系啊，一阵先打，我见到你一讲即刻着灯啦，所以啊， 唔系嗰个桂花田嚟嘅， 系唔系啊？桂花田喺呢一度 啊， 系啊，你着灯 嘅。我报报天气先啊，12:11嘅时间，气温系26度啊，相对湿度68%嘅。 系啊，出面风和日丽啊，系蓝天白云，好好阳光， 活在你心坎。哦耶！ 系啊系，好舒畅。 就咁样咯。 好啊，阿田你开一个。佢唱歌我唔想答佢。 好耶！喂，三个字你哋去谂下。 要三个字啊，即系要谂15分钟噶咯。 系啊，三个字。 咁我哋有 dead air 咁耐。 我等15分钟好啊，你讲啊。 过冷河。 过冷河 系咩嚟嘅？ 过冷河系人又得， 意粉嗰啲， 煮又得，系咯。 啊，系啦，我唔要煮嘅， 你要蒸嘅。 唔系啊， 咪即系人咯， 即系嗰啲电视台嗰啲咧， 系啊，跳槽啊， 佢做咗啲衰嘢啊，或者有啲唔好嘅丑闻啊，好，等佢放3个月假，放过冷河嘅话咧，跟住大家就慢慢淡忘咗啦。咁啊，你又翻翻嚟翻工啊，即系嗰啲。 我积极好多嘅，我系讲紧嗰啲电视台嗰啲人才啊，要跳槽去隔篱咧，通常佢都要话咧，同我讲过。冷河先喎，唔准咁快啊，做第二间噶你咁样咯， okay. 都系呢样啦，系咪啊？ 咁啊，除咗嗱，你讲紧呢啲电视艺员要跳槽之外咧，而家有好大量嘅人都要做呢个过冷河动作。 哦，我知喺日本啊，喺首尔度翻嚟嗰啲咁样咧， 系啦， 佢哋就要隔离嗰、那个嗰啲叫过冷河啊， 系啦， 唔系嗰啲叫隔离啦， 系咯，隔 过冷河噶嘛。 O、okay, K， 好， 系咯， 咁我估。有一啲喺泰國嗰邊嘅青蛙，因為咧佢哋就浸完啲熱水之後咧，要過一過個冷渠洗洗個腳咁樣係嘛？ 我唔同佢做節目啦，佢特登無聊嘅，好衰啊佢啊！ 咁係點咧咁？ 喂，你唔好50步笑100步先得嘅。 我都唔回應佢呢句。 你知唔知而家呢個全世界攞嚟最多人口就係我哋嘅祖國中國大陸啦？係 咯 係 咯。 咁而大家亦都知道，我哋中國大陸亦都好多好有錢嘅人咧，就送佢啲仔女去外國讀書。 哦。 咁而呢個世界亦都有好多嘅國家咧，係限制 我哋嘅即係中國同胞入境噶嘛，咁、 嗯、 但係佢哋要翻學、哦，所以啲同學們係需要過冷河噶。 即係點啊？ 即係都係隔離14日咯，跟住先至可以入境、啊。 佢而家唔係講疫情喎、 啊， 係咪啊？ 佢唔係你隔離14日，你都仲可以入到嗰個地方而 佢講緊個疫情啊！ 你講緊疫情啊？ 佢當然啦，即係講緊咧，講緊有好多國家已經禁止佢哋入嚟啊嘛。 係 咪、哦？譬如我哋香港咁樣，佢禁止韓國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我哋禁止，虽然其实隔离都冇噶嘛， 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佢哋点翻学咧？ 哦，我估到啦，佢哋要去外国嗰啲地方翻学读书啊嘛，咁咧佢就应该要先咧就去咗一个冇被禁嘅地区度， 即系去咗婆罗奶， 系去婆罗奶度租间屋，开间房住佢一头半个月，扮自己婆罗奶翻嚟嘅， 话自己 咪系啦， 真系唔系扮嘅， 系啦系系咪要咁啊？ 系要咁， 哇，即系要转接第三方而家。 他哋唔少人數，你知道噶啦，你知道佢哋都幾有富有，去到世界唔同地方國家去到讀書噶啦， 係咪？係冇錯。 所以其實咧喺呢個世界咧，即係呢個地球裏面咧，係有好多好多批咧嘅，即係我哋大陸同胞學生咧，佢哋譬如我舉個例澳洲咁啊，佢話已經咧有段千即係千幾個學生，因為佢澳洲已經係禁止中國學生入境啊嘛， 係 直接禁入境啊嘛，所以你係話隔離都冇得俾你隔離嘅。咁佢哋去點做咧？咁但係要翻學喎、啊咁佢哋咧就選擇咧，真係啦，去揀一啲邊啲唔禁佢哋，即係唔禁澳洲入境嘅國家咧，佢哋就去咗嗰度先。咁當然咧，要嗰個國家唔禁咗佢哋先啦，係咪？ 冇錯冇錯。 咁咧，所以首選咧，佢哋去咗泰國㗎。 哦，係泰國仲係 welcome 啊嘛，因為佢 嚟咗香港㗎，係、哎、 搞到本來諗住放一個假咧去泰國，而家我唔夠膽去。 喂，香港 佢哋去曬泰國咪好驚咯， 同埋香港都唔穩陣喎。其實隨時香港都即係如果情況做得唔好嘅話咧，都俾人禁㗎嘛。 但係暫時冇啊嘛。 咁但系佢要点样先至可以叫做偷天换日话都俾人听？ 咁即系譬如咁啦，佢哋嚟咗呢度起码14日先咯， 即系要去求一个出入境记录咯。 系、啊， 即系话到俾澳洲嗰边知嗱，我嚟之前系我系住我系嚟， 我系大陆嘅 ，I come from China 系 啦， 系啊 系啊 ，I was born in Beijing 嘅咁样。系，中间我嚟你澳洲之前咧，我已经留咗喺泰国14日啦、嗯，所以我做咗一个嘅隔离噶啦。 我觉得系咁样就够啦。 希望可以咧就入到去澳洲嗰边就可以继续。 因为咧佢嗰张入境表咧会问你 where 即系你系 come from 边个 city 噶嘛？ 系咯， 即系话咁我如果系泰国嚟嘅，我咪想去 Thailand 咯。咁我 Thailand OK， 你去咗泰国啦。 你唔系你太靓、啊， 我都想讲啊，不俾你讲咗先。你无聊，你硬，你啲嘅，我哋两个谂嘢根本就好似。 佢讲得太靓啊嘛，我太靓 啊，我太靓啦，咁样啊。 系啦系啦，即系佢话咁样，即系佢哋会用呢个方法咧，先至可以翻到去读书咯。咁、 哦、 啊，所以佢话咧，喺佢哋嚟讲，对于啲即系无端端去咗另一个地方要住14日咧，其实都系一个开支嚟嘅。即系好多家长都话：，唉、哎，咁冇办法啦，我啲细路要翻去读书啊嘛。 系 咁如果唔系，我真系入唔到境，咁点啊？咁咁、 哦、 所以佢哋就用咗呢个方法去咗唔同嘅地方，即系话睇下嗰个区，譬如而家系澳洲又系咁嘅情况啦、 嗯。 不过人哋澳洲咧都当然知道唔系俾你咁容易啦。咁去到都会有一个好详细、好详细嘅即系问卷调查，去严格执行，睇下你个背景，你点先？就算你系。是啊，你去了14日那里啊，但是你之前是来自哪里啊，他都问得很紧的。 是是是、 嗯。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他就不叫过冷河，我觉得是其实他是等于你自己做了一个医学健康证明，话给人听我是没事的。 都可以是这样 讲， 起码都两个礼拜，讲紧就是他不是想着、哎、去泰国三日跟着我就回来。 我知道我知道、 嗯。 但 是 你 是14日。 不过有漏洞的，不要叫漏洞，应该说都不是百分百安全。你想想香港呢在钻石公主澳翻嚟嗰啲朋友咧，佢理論上都喺嗰度14日噶，佢仲、 啊、 要話喂我冇事、啊、，negative 嘅喎，陰性嘅喎，咁點、 啊、 知嚟到咧嗱，首先第一，香港政府咧呢度就做得幾盡責嘅，佢就話喂唔好意思，你嗰度14日完咗，我都要喺度再隔多你14日， 好彩佢哋做咗呢個14日， 咁你見到啦， 有啲真係中咗招嘅喎， 係啊，就嚟到去咗呢個隔離營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啊，但有個例子有少少唔同嘅，因為的而且確咧，佢哋喺個船上面度隔離咗14日。可能佢第一日真係冇事嘅，但係去到第13日嘅船上面都仲有一啲確診嘅人噶嘛，啱啱先確診，可能佢哋有接觸過咁樣咯。 係啱啊啱啊！ 但我成日都覺得14日好似唔係好夠咁樣。 而家已經講唔埋啦，而家已經講唔埋啦。 所以嗱，呢、這個就好驚啦，因為譬如 阿田咁樣講，有一啲即係我會話內地嘅學生，佢哋都算即係盡翻佢哋嘅責任之餘，都希望可以入到澳洲嘅境啦。 繼續讀書。 但你見到譬如意大利而家咪砰砰聲咁樣嘅，好驚嘅係佢哋揾唔到個源頭啊。 係啊， 而意大利佢哋有嘅朋友咧已經去咗歐洲其他嘅國家啦，有啲譬如佢哋有嘗試去揾翻嘅。究竟啊，意大利呢條村啊，點解會咁多 case 嘅咧？ 爆發得咁緊要？係啦，你知唔知我咧，我有個屋企人咧，咁佢就喺奧地利嗰邊啊。咁我啱啱奧地利又確診咗有啊嘛。咁我話快啲戴翻口罩你，跟住佢話唔戴得口罩噶。 點解？ 我話點解我防疫都唔俾咁？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就係啱啱早陣子我哋嗰個法例。 蒙面法啊！佢哋有 蒙面法啊！真係啊！ 點解啊？ 佢話蒙面法啦，所以唔准戴口罩。 佢哋點解有佢哋有示威啊？之前因為 佢話係兩年前，唔係三年前，2017年嗰時已經立咗呢個蒙面法啦。 咁搞笑！ 咁我話我防疫啫喎。咁佢話如果佢話咧政府咁講，如果你有病嘅，唔該你在家。 哎呀，慘啊！咁啊真 係唔係可以俾你咁戴口罩行出街咁樣咯？嗱，佢咁講啦嚇，我照咁樣同你大家分享翻啦咁。 所以咧，我哋開頭咧，我哋今日節目開頭咁講咧，大家呢個擔心都啱嘅。外地咧有陣時歐洲嘅國家佢哋嘅防疫意識咧同我哋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頭先講意大利嗰條村，我哋有嘗試去揾嘅，究竟佢源頭喺邊？佢源頭喺邊？佢哋開頭咧就即係指向性嘅，就覺得喺嗰條村咧生活嗰幾位嘅中國人，佢哋當中咧亦都有咧曾經試過翻咗內地嘅，咁跟住就會覺得係咪你哋帶咗啲病菌翻嚟啊？咁樣 check 過曬佢哋，啲中國人冇事喎，一個事都冇喎，咁但係個病菌就叭叭聲咁樣去啦。咁究竟係邊一度傳過嚟嘅咧？佢哋而家都唔知咯。所以呢一個真 係 好擔心。 我即刻補充阿田講嗰個咧係啱嘅，因為佢話咧奧地利咧就係有呢一個禁蒙面法啦。佢就話啦規定咧民眾如果喺公共場合穿着一些会覆盖面部的罩袍包括口罩呢、如果被警察见到就可以罚他150欧元的、罚150欧元，所以呢他这个17年开始实施的禁蒙面法呢那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呢其实他是针对呢某一些的、就是、宗教团体，因为你知道会拿个袍罩罩住自己可能就是那些穆斯林，可能就是那些回教徒、但因为他这样呢其实即所谓会所谓殃及池鱼呢就是他连口罩都包在里面嘛。是啊，亦都有啲人補充咧，就話又唔一定係醫生證明嘅。不過真係有警察試過咧，當街捉住嗰陣就話：你係咪病人啦、啊？你係病人先可以戴口罩咁樣。 我係病人咁樣得唔得？ 係啊， 割唔割到骨啊咁。 所以即係所以咪話 慘喎，到而家都仲係。 佢連呢啲即係想自己防疫保護自己都唔得咯，叫做。咁、譬如你有啲人，你知我早兩日先講佢隱瞞疫情，佢發燒 病情 係啦，佢隱瞞病情，咁佢發燒照出街，咁我點啊？咪真係冇得防。所以點解外國爆發得咁快？其實可能當中都有啲咁樣。 啱喎，呢個真係有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係咁喎。 係啊， 但我會話咧，即係如果琴日睇埋最新嘅一啲香港確診個案啦，同埋佢哋譬如去嗰嗰個佛堂度攞啲樣本嘅話咧、即係其實有冇口罩咧，已經好似有口罩係咪即係代表安全？你洗手代表安全，因為喂大佬個水龍頭都有菌，仲要係咧， 原來都仲逗留緊嗬。 兩個禮拜，因為咧大家都知啦，不過佛堂嗰邊咧其實都有幾多唔同嘅確診個案，亦都有繼續傳播開去嘅。咁跟住咧，琴日咧。就係、公布嗰個記者招待會裏面咧，都有講到佢哋有去翻呢個佛堂度揾一啲嘅樣本嘅，包括喺佢哋嘅佛經嗰度啦，喺嗰個廁所嘅水龍頭嗰個位置度咧，都係揾到有病菌嘅。咁你諗下， 佢黐住唔走啊！成日都話咧有啲物件咧，即係譬如木啊、膠啊， 好黐線啊！佢哋真係 好多日咯， 係啊！即係話如果咧我今日睇完呢個新聞之後咧，我都知道你應該要更加同自己講咧，你掂咗乜嘢都好 都要洗手， 都唔好再係。一要洗手啦，唔好再掂手啦，唔好再掂眼啦，咁样。同埋好得意，我今朝即刻同阿姐姐讲咧，我就话嗱，姐姐，我知道你好想去 church 嗰度，好想去教会。 我都有谂呢一样。 系啦，咁我就唯有咧用我尽最艰难嘅方法咧解释俾佢听咧。我话你睇下嗱，啲佛堂又系咁样，韩国嗰边又咁样。我话你知唔知啊？经书都有添啊，即系我仲要唔识讲咧佛经点讲咧，我就同佢讲话。Buddha Bible， 頂住先咁樣。咁跟住佢同我講咩咧？我唔知道，我好少去教會啊。天，你可能可以補充一下。佢話咧，佢哋嗰個教會咧。 就下面啲教徒咧就唔会掂嗰本书嘅。佢话佢咁得意啊！佢话佢净系咧就上面讲经嗰个人咧就会打开本书嚟讲。我话系咩？我话我试过去有啲教会咧，其实系大家坐喺个教堂里边，摆 咗个凳厅后面，然后你就攞啲诗歌集啊咁样。 系咪有？ 喂，而家咧教会咧嗱，第一而家好多教会已经唔咩啦，视像噶啦，好多都因为真系好大啦。系啊，我已经成个月冇翻教会噶啦。 O K， 咁啊用视像咁同会有啦，同埋咧喺未教即系教会未停呢个叫做聚会之前咧，佢哋都将嗰啲嗰个凳厅嗰个布咧，因为佢都要块布。 是啊， 等 p 先摆到圣经噶嘛，都掹走晒啦，因为学你话斋，恐防会藏咗一啲菌喺度啊嘛， 原来系咁样， 都已经清洗同埋掹走晒啦。咁希望大家佢哋会用呢、這个，如果即系之前咧讲紧用 PowerPoint 咯，即系投射喺嗰、那个荧幕度咯，一系就啲会有做 download 嗰啲圣经咯，咁样。 唔怪之啦，因为我姐姐同我讲话冇噶，得个上面嗰个讲解人咧就有本书，哇吓咁得意，我之前去嗰啲教会咧系有噶，我仲以为咧佢唔系咁悭皮啊嘛，书都唔俾本你啫。 今日佢哋都担心，因为真系好大量人噶嘛，认真地咁，所以而家到直情翻都唔翻，唔开添啦咁咯。 系啊，我而家其实只眼好痕，我都唔够胆拗。 唔好捽眼， 我帮你吹吹眼啦。 系啊， 叔叔帮你吹眼啦。呼呼， 但系真系都会明白噶，即系当你见到啲水龙头啊、经书都可能会系传播嘅途径。即系我今朝翻嚟咧，我即系搭紧小巴嗰阵时候，我真系觉得有一种惊系香港人好惊咯。即系我就系嗰种香港人，因为我见到我明明我系送小巴尾嘅。但我選擇唔追，因為我見到個小巴已經坐咗好多人，嗱未滿㗎，平時嗰個小巴一定滿座㗎嘛。但我諗佢都上咗七八成人，哇咁多人嘅空間唔係好大。 唔係，因為 我就寧願搭下一格咯。平時明明係追到嘅，跟住到上咗車之後咧，你都會揀位㗎喎。不過呢對香港人覺得驚嘅係咩咧？就係最近首先。两人座位唔坐，因为咧嗰边就近距离接触啲。我拣单人位，但单人位我都唔会拣第一个，因为最多人咧就会喺嗰度上嚟啊嘛。 打开道门就上嚟， 系啦，跟住又会咁谂咯。跟住就会谂，第一样上到去，平时你一定唔会开个窗，因为小巴嘅窗其实唔容易开噶嘛。 冇错， 一上到去大力拱大个窗先，空气流通啲好啲，冇咁惊。 而家多咗好多小巴，佢都开咗窗噶啦。 都会啊，因为大家平时大家上车就开咗窗啊嘛。到跟住咧，因为等嘅人都未齐，我喺个小巴度等咗差唔多十分钟咯。又驚咯，死得越嚟越多人添，死得個環境唔係好大。我唔係想令到大家都驚，但我諗呢一個係 正常啊。 因為我諗即係可能我哋嘅工作，我哋又睇好多新聞啦。當你接觸住咁多新聞，你即係見到水龍頭都出事，明明話洗手就安全，但我洗手一定要。 但水龍頭就算唔係呢個菌之前咧。好似桂花田呢啲媽媽已經講到明嘅啦，好污糟噶。 係啊，當然成日都係咁講啦。喂，早早啊，我邀請你啊，一齊喺樂富行翻上嚟啊。 係喎，都得嘅喎。 都可能 仲安心啲啦，你又空曠啲。 唔係，不過咧，但係去到我哋電台門口咧，因為熱得滯咧，又 唔係啊，跟住你哋入唔到嚟啦。 我前日嗱，我去唔知邊一度啊，佢又要睇我個温度啦。佢都我得34度咗，我都唔知佢話定係我冷血到咁緊要啊。 34度真係。 我睇一睇下34，佢话系咯34喎，咁样，我话咁即系我冇发烧咯， 34唔系冇发烧啊，你入医院啦， 系 低温症啊，大佬啊，直情系，哎呀，我本来都准备咗有个冷知识咧，就话即系究竟咧点样可以咧同大家即系所谓嗰个度体温嘅， 系， 听日讲啦，唯有留翻听日讲啦，休息一阵先，喂，但系我再次呼吁电话咯， 啱啊，而家可以打嚟啦，18723881872388，猜我是谁，12:30之后开始啊。夢の途中で叩き起こされ、まるでこの世は無垢の叫び、弱音吐いたり泣いたら負けさ。Come on. 仕事は一緒にするな。そんな親父の声が聞こえる。いつか見ている自分の足で、社会のために役に立つん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宣布会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一方面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另一方面舒缓市民的经济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700,000人，涉及大约710亿元开支。政府会在立法会拨款之后尽快公布计划细节。陈茂波又说，面对经济下行，预期来年政府收入会减少，政府必须审慎理财，确保财政稳健，但是相信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气氛沉重的时候，即使面对财赤，政府亦都应该多做一些。陈茂波宣读财政预算案，公布多项的措施，舒缓市民的经济压力。陈茂波说，将会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人士发放多一个月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贴，鼓励就业交通津贴亦都会作相约安排，预计政府开支大约42亿2500万元。陈茂波又说，将会为房委会和房协公共租住单位的较低收入租户代缴一个月租金，政府开支大约18亿2900万元。另外亦都会为参加出年中学文凭考试的学校考生代缴考试费，开支大约是1亿5000万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说决定推出大规模的逆周期措施，涉及超过1200亿元，尽力回应市民的期望。他说，纵使下年度的财政预算会出现历来最高的赤字，但是相信唯有这样才能够在市民和企业努力克服难关之际，为大家提供帮助，强调防疫抗疫成为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预算案将重点放在撑企业、保就业、振经济、纾民困。陈茂波又说，香港经济今年面对极大的内外挑战，短期内难言乐观。考虑到财政措施的提振作用，预测今年香港经济的实质增长介乎-1.5%至正0.5%。南韩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死者来自大邱市，全国累计有12人死亡。大邱市政府说，73岁死者是新天地教会的信徒，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的慢性病，之前在大邱的医院接受治疗，星期日转往启明大学东山医院，凌晨不治。南韩新型肺炎病例达到1146宗，新增的169宗病例全大部分是来自大邱市和庆尚北道。一名驻守庆尚北道西南部基地的驻韩美军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是首名驻扎当地的美军染病，目前正是在基地外的住所自我隔离。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以及相当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依家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0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67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9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2跌1.4，阿里巴巴204.2跌2.4，盈富基金26.95系跌咗0.5。汇丰控股55.8跌2.5，美团点评102.8跌5毫，中国平安87.95跌7.5，建设银行6.32跌4仙，华夏沪深346.4冇升跌，中芯国际16.58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106.5系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10.49，瑞士法郎0.978，澳元0.66，加元1.328，新西蘭元0.632，人民幣7.02，英磅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087。日經平均指數報22361點，跌244點。港金現價報15235蚊，跌6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41.49美元，賣出1642.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咦，有隻牛仔喎，唔知佢喺度讲緊啲咩呢？ 悉尼大学有个博士研究生咧，研究牛嘅叫声，跟住佢就话啦，佢哋倾嘅话题咧，通常都系咧一啲快乐嘅事情嚟嘅，例如啲食物好唔好食啊？如果咧佢哋咧讲天气嘅话咧，个声音咧就会相对比较低沉嘅，就咁叫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呢？ 我叫阿卢，中意香港人，对人好好，婆婆真系好人啊！全部人喺呢度好人，我喺呢度开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芭比、千泽、思培，新一年继续陪你过 Beautiful Sunday。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系，猜猜我是谁？直播室里边有曾志豪，有黄耀祖，电话旁边有桂花田。 系 ，hello，hello，hello，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今日我嘅题目系 就系我哋讲紧咧抗疫嘅用品， 同行抗疫用品 系啦，抗疫用品，但系个范围咧老老实实，其实咧因人而异都几广噶，我觉得。 我哋就系讲话咯。 系 啊，作为一个爸爸妈妈嘅类别，即系如果佢哋嘅小朋友系比较细个嘅话咧。佢嘅抗疫用品係會唔同嘅喎，因為你諗下啦， 對於我個仔而家日日都喺屋企三個月嘅時間，咁我都要令到佢開開心心，我又自己過得到做到個人噶。佢都買可能買咗好多玩具噶，嗰樣嘢都可以一個抗疫嘅用品嚟噶。 係啊，即係嗱，可能佢好正路嗰啲咧，你話口罩嗰啲咧，固之然係抗疫用品啦。 嗰啲我哋就唔會出呢個題嘅。 係啦，因為太容易啦 嘛。可能我會調翻轉頭就諗住大家唔會估出我使用嗰啲咁樣。 係啊，咁但係咧嗱，我哋盡量會講一啲咧，就真係同成個疫情咧，無論係直接同個衞生醫學啊。定系可能咧嗰啲生活啊上面啊，可能你成个习惯都唔同咗噶嘛，咁所以咧，一间出嘅范围咧都比较广泛嘅。不过我相信吓，以大家呢个零两个月咧，你每日嘅经历都咁紧凑咧，我谂你都会估到噶啦。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嚟啦，同抗疫用品有关嘅。咁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咯 ，Hello， 林生系咪啊？啊，林生。 系你好 ，Hello， 林生你好， 系啊，猜猜我是谁？好啦， 你可以拣咧喺屋企 home office 嘅阿田嘅问题啦，或者拣阿豪仔同阿祖嘅问题都得嘅。 豪仔， 豪仔，好嚟， 好拣我就非常好。嗱咁样嘅呢个用品咧，嗱呢个二嘅我哋由浅入深先啦。呢个用品咧，平时咧你拎出嚟咧，啲人就可能会拧头就话：哎呀，我都叫你唔好成日咁样噶啦，对身体唔好啊咁样。但系呢个时候咧，如果你拎出嚟咧，啲人就话：喂，好啊好啊，借我借我借我啊！因为我都想咧，系爱嚟用嘅咁样。咁啊，点解要爱嚟用咧？唉，费事整污咗只手啊嘛，难得你有嘅，借嚟俾我用啦咁样。 对身体唔 系咯，对身体。 平时你如果你望到咧，你就正路，你就会话：哎呀，唔好成日有呢个习惯啦。你就会叫嗰个人咧，就即系觉得系对身体唔好嘅。但呢个时候你见到佢拎呢个用品出嚟咧，你简直觉得好似有救星一样啊！ 哦，好，我问下林先生，有冇问题想问，或者你谂到未？ 消毒搓手液。 唔系嗱，消毒搓手液，你平时你见到你都唔会觉得系，系啦，都唔会唔好噶嘛。嗱，而家咧系我哋节目之前有介绍过嘅，仲要系咧呢个用品咧，头先讲紧就话个关键位喺边咧，就话我唔想整污糟自己只手啊。如果你有嘅话咧，就可以借嚟俾我揿 lift 啦。 OK， 好，林生， 我补埋呢个 tips 俾你啦。 系， 哦，两个字， 系两个字又得，三个字都得嘅，系啦。 OK， 系啦，因为 可以试下问问题嘅喎， 你可以试下问一问嘅。 卫生用品 唔系， 佢本身系同卫生用品系无关嘅。 阿林生，我帮你啊，佢又可以唔同颜色，好方便袋落个袋度嘅。不过唔系人人都需要有嘅喎，系咪啊？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系啦， 系咪同？ 唔系嗱，你要 揿呢神器系冇关系啦，因为揿呢神器都 有 好多唔同 嘅 类别噶嘛。大家而家就系要抗疫啦，尽量唔好掂嗰啲 lift 啊，唔知边个掂过啊，就有好多唔同嘅揿 lift 神器。 嗱，如果平时你拎出嚟咧，我咁样讲啦，如果平时你拎嗰样嘢出嚟，可能佢就会话都唔系有人生日， 系啊， 你攞呢个嚟做咩啫？咁样 打火机。 系打火机冇错， 冇错，因为打火机就是我哋之前讲嘅其中一个揿 lift 神器咧，啲人声称咧就话你攞嚟揿完 lift 之后咧，你挞挞火，佢就会烧到毒啊嘛。咁、但系后来有啲医生专家咧都有啲质疑嘅，佢话、 喂 你要烧几耐啊，都唔知系咪真系得噶。咁但系总之好似有啲嘢就借嚟。笃个笃咁样咯， 总之借个火嚟用 系啦。咁你谂下，你平时你拎出嚟咧，系真系有啲偏见噶嘛？啲人就话：哦，你食烟啊，所以就会话唔好再有呢个活动啦，你就戒咗佢啦咁样嘅。但系点知而家大家就攞嚟用啦，系咪？ 仲要问乜有冇火？有冇火 系嘛？ 多谢晒林生你嘅电话，纪念品亦都会送翻俾你啊 ！Thank you。 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啦，18723888。咁大家都开始明白我哋嘅游戏规矩啦吓。我哋而家有一个咧就系 Corey 啊小朋友。Cordia 小朋友 ，Hello，Hello 你好，你几多岁啊？ 十一岁， 十一岁啱晒啦！祖哥哥同埋田姨姨最中意同你哋倾偈噶， 我好中意，我系哥哥，佢系姨姨啊！好啊，Cordia 你好，咁你要拣咧我阿祖嘅问题啊，定系拣阿田嘅问题咧？ 阿祖哥哥， 阿祖哥哥嘅问题，即刻揾个咧易啲嘅先。好呢、這个，唔系平时咧屋古啊吓。你應該未用過呢一樣嘢嘅，一次都未用過嘅，好少有呢個機會嘅。 咁仲話錢呢個題目？ 但 係冇用過。 你而家你會咧見到多咗人喺度用嘅，但如果要用嘅話，你見到你都會有個感覺，哇！使唔使咁誇張啊？咁樣，但係咧啲醫生都會話，哇！可能你咧 戴咗呢一样嘢嘅话咧，系会帮得到手噶，去抗疫戴噶 ，OK？ 戴嘅 系啦，戴喺块面度嘅 口罩， 唔系口罩。 我以为你钱到咁紧要， 系啦，唔系咁，你谂下，我会话嗰样嘢有你平时戴口罩，人哋唔会话哇使唔使啊咁。但呢一个咧，会多啲人会谂，系咪真系有呢个需要咧？ 头先你话 Claudia 讲咗句噶， 讲咗咩 ？Claudia。 眼罩， 眼罩都啱啦，我会话眼罩护目镜咧就 系 我嘅答案啦， 系、哦啊、真系难啊！平时你唔会戴噶嘛呢样嘢， 唔会戴噶，譬如我今朝自己咧，祖哥哥咧， 系咪面罩啊？ 唔系啊，你头先讲啱咗啦，护眼罩啱晒啦，眼罩，因为我今朝翻嚟咧喺地铁度就系、是、见到一位嘅朋友，佢就戴咗一个咧，好似我哋咧以前读书嗰啲科学堂啊，去 lab 嗰啲咁大个 潜水镜咁样咯， 你睇你都会觉得哇使唔使啊？但你心谂其实又未尝不到。好啊，咁样系咪？ 阿 Claudia 系嘛？你而家读几年班啊？ 读六年班。 六年班，咁你系咪已经好闷啊？觉得 系啊， 系咯，阴功啦。 咁老师有冇同你视像教学啊 ，Claudia？ 有啊，每日都有。 哦，每日都有，原来小学六年班都有噶啦。 但系得唔得啊？你专唔专心啊？ 专心 哦，咁好噶， 系你听得出 Claudia 系嗰啲乖嗰啲同学嚟噶， 同我一样咯，我都 feel 到个大家差唔多。 唔，佢话佢都话唔系，后面嗰度 唔系啊，边个讲唔系啊？大胆，算啦，你啱嘅都系嘅。 系啊，咁啊 ，Claudia 祝你咧就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快啲有得翻学啊！ 多谢， 好啦，拜拜。 我边个小朋友直接话唔系啊？ 我都系后排攻击嘅小朋友， 系咯 ，Claudia 个细佬啊，嗰啲咁样。 系啊，咁快就知道嘅，真系。 身上啊，系咪啊？ 唉，好啦好啦，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继续听电话。今日我哋讲抗疫用品啦，欢迎大家可以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嘅，你系边个 ？Hello，Shelly。 Hello，Hello，Shelly 你好。 Hello，Shelly 你好。你冇办法啦，一定要拣我啦。咁你听清楚我题目咯。我题目咧系两个字，每一间屋企咧都一定有嘅，不过至于个数量咧就唔知佢多定少。咁啊，视乎佢屋企有几多人啦。咁同埋有分大人啦，同埋有分细路嘅，两个字，不是口罩。 两个字， 有分大 人同 细 路嘅。 自由豪屋企咧，同我以前屋企一样有啦，但系早早屋企就冇，即系冇分大人同细路嘅。 以前屋企嘅佢， 唔系即系我以前咁，我而家啲细路大咗啦嘛，咁佢咪自然唔使用嗰个细路噶咯， 就唔使 用，系用喺人身上噶。 唔系用喺人身上面，系用啲物件身上， 仲系家居度嘅， 系家居 两个字嘅。 间屋企一定有嘅， 间间屋企都有嘅， 抗疫系有关系嘅， 都有关系噶。 好地， 因为质疑我系噶，系又 好地， 唔系你耐唔少会嚟咗题噶嘛？我又有冇多啲 tips 我啊 ？Shelly 问阿田。 通常咧嗱，而家咧即系以前你就唔会咁做嘅，不过而家你就多数都会咁做啊。入屋之后咧，你就会希望可以尽快用到呢样嘢嘅。 哦，喷嘅 地毡， 唔系 喷嘅。 唔关大人细路事，喂，记唔记得我仲有分大人同细路噶嘛？ 哦，系、哦，同大人细路有。 佢谂得好有信心啊！我完全冇头绪嘅，但 系、啊， 但我觉得你系会谂系几精彩嘅你嘅答案， 即 系你唔好令我失望、啊。 即系话嗰样嘢有分细路嘅， 系有分细路用同大人用嘅， 大人用 有冇分夜用同日用噶？ 你嗰啲有咯， 我嗰啲咩啊？ 拖鞋唔系啊？ 拖鞋其实都近，不过又唔系拖鞋咯。 哦，我嗱嗱近，我哋俾翻阿 Shelly 估啊， 唔系近嘅，即系唔系近啊，即系我意思系分大人细路，即系只系嗰 样。 嗱，你入屋咧，你而家以前咧你唔会嘅，你以前唔会嘅，但系而家入屋咧，你希望移得快啲咧，就用咗嗰样嘢，咁跟住咧就系啦，咁就其中一个抗疫需要做嘅一件事咯。 OK， 同入门口有关， 唔系咁冲凉就唔分大人细路嘅，系咪？ 我都系咁谂嘅， 大人冲耐啲咯，面积多啲。 其实同身体一啲物件有关啦，好冇？ 同身体嘅物件， 因为你要用咗佢，你先可以啊，将佢咧就 排抽 嘅，唔关事。 胶袋 ？No。 放低喎、 哦，系啊，即系放低嗰样， 我只识尽快将身体放低咗。 啊，唔系放喺门口喎，又啱啦。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唔系放喺门口。 不过 你即系你入屋嗰时，即系我哋尽量想快啲攞咗之后咧，你就跟住咧就， 攞咗之后，攞咗之后，攞到妈妈嘅信任。 咁分大人细路嘅咩？ 大有大信，小有小信。 OK， 嗱，最大嘅 tips 啦。你通常咧，喺厨房有嘅呢件物件，同埋喺你间房。个柜里面有嘅 臭丸， 点啊？攞个 臭鱼嚟做咩啊？同埋分大细路臭鱼叫咩？ 好，我哋加翻个时间俾出嚟，豪仔尽晒力噶啦，已经。 他人的细路，我自己屋企都有，我都唔知嘅点解。 系啊，我头先 系咪两个字啊 ？Shirley 问 两个字啊， 系啊，两个字。我咪话咯，喺厨房系多数都系厨房，因为香港就地方细，厨房同埋喺呢个叫做睡房里面衣柜一定有嘅。 好， 污衣啊 ，Shirley。 嗯， 冇头水啊，系咪啊？你俾第一个字我啊，阿田。 我知啦。 好， 毛第一个字系毛字。 唔系、哦，毛咩啊？ 好，阿田你俾第一个字我啊咁。 啊！ 俾第一个字我啊，唔系一世都估唔到啊，信我。 Okay, 好 因为我都估唔到啊，所以我连陈波 Shelly 都帮 唔 到啊。 到嘢嘅你好渣嘅你。 你唔好出错问题啊，讲到咁大啊。 OK， 我讲第二个字好。 好，第二个字得好。 第二个字系假。 咩假？ 唔系假假。 我即刻我 假 衣架。 喂？ 衣架？ 衣架？我哋三个一齐估。 是啊，是衣架。 衣架 攞嚟做咩噶？ 分咩话？ 你有冇搞错啊？你喺入屋嘅时候，你咪除褛啊？除褛系咪第一时间话系挂喺个窗度吹风啊嘛？ 哦，就真系唔系噶。 我自己咧就挂喺露台嗰张凳度，就冇用到衣架嘅。 我就塞落个胶箱度都冇用衣架嘅。 咁阿 Shelly， 你有冇用到衣架咁样？ 我冇啊， 系啊，但系唔怕阿田有用到，即系都有人咁样用啦，系咪先？ 唔系啊，佢话建议都叫大家挂喺 啲 吹风 机度吹风啊嘛， 咁都有分大人同细路嘅，的确系难怪我嗰下我撞唔到落去。 咁咪就系咯，系咪？ 我就谂住攞个衣架就大大力勾落阿豪仔度，但系唔紧要，搭到大家一齐搭到衣架咁样。 好嘢， 恭喜出嚟，纪念品送翻俾你。 好啦，拜拜。 系啦，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啊，听首歌之后继续同你猜猜我是谁。 系刘华，终于揾到刘华呢？我知道啊， 系啊，抗疫嘅歌曲啊，为医护人士打打气啊， 继续打嚟1872388。 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有刘华改编嘅歌曲啊，其实就系叫做《我知道》，系向医护人员就致敬嘅。咁啊，我哋继续咧猜猜我是谁啦。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啲抗疫嘅用品嘅， 系会用嘅嘢啦， 系啦，会用嘅嘢嘅嗱，唔系真系直接到咧话叫你估个口罩咁样嘅，因为譬如头先你话依家，又或者我讲打火机嗰啲咧，都系间接咧就可以帮到大家保持卫生咁样嘅。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咯，电话旁边有。Evan， 系你好，豪仔 ，hello， 你好 ，Evan， 系啦，阿田啊，早都喺度啦， 阿田 ，hi，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Evan， 你拣边个？ 我拣阿早早啊， 好， 嗱，有少少心噶吓 ，OK， 心，你今日拣咗我，我谂住你， 系啊，你谂住我最容易啊， 唔使惊啊，佢又点解 唔使惊？可能对你嚟讲唔难，唔心咧，好，首先， 好， 两个字，本身佢个用途一定唔系用嚟抗疫嘅，不过而家咧就有人会咁样用啦。俾多少少贴士啦，真系少见，喺街都会少见有人咁用嘅。但系喺飞机上边咧， 相对机会会大咗。点解我会谂起呢样？可以讲多少少嘅。我啱啱咧就睇到个新闻咧，就话咧，琴日喺首尔啊，临尾啊飞到翻嚟香港嗰一班机嗰度咧，诶，有唔同嘅乘客咧就分享咗一啲嘅相片。真系有朋友咧就选择咗用呢一样嘢作为佢哋嘅抗疫用品啦 吓。咁搞笑噶！ 即系喺飞机上面， 但系冇留。 平时常常用噶。 嗱，佢本身有一个作用嘅，小朋友就会用多啲。我哋以前翻学咧，个书包里面咧系需要有佢嘅添。 哦，系啊。 但系慢慢你大个啲咧，你就会好少用到佢。 系咪英文嚟噶？ 唔系中文嚟嘅。 哦， 系啦。 两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 我以为系 file 添。 唔系 file， 诶，但系都系有一个咁样嘅保护作用。哦、不过佢保护嘅咧就 毛巾盒。 唔系唔系毛巾盒。 两个字。 系啦，你系啦。你嗱 file 有阵时我哋之前喺节目度讲过啦，就攞嚟遮住块面啦，系咪？但佢唔止遮住块面， 可以遮住个身啊？ 可以噶， 遮住个身， 唔止遮住埋个身添， 颈巾 唔系颈巾。 OK， 其实两个字， 两个字。 落雨天嘅时候用嘅， 系呢个系好大嘅贴纸。 我明啦，咁样就明啦。哇，犀利！ 二番 落雨天， 系啊，而家 落雨天会用嘅。 唔系，我俾个贴士你咧，真系。 冇错、啊，雨衣或者雨褛就系我个答案啦。 我唔止系飞机见过啊，条街度我见人着过啊，真系啊，好明显佢系爱嚟抗疫用嘅咋，晴天噶嘛嗰阵时。 同埋咧，因为譬如我见到咧新闻咧，佢就讲啦，譬如喺首尔嘅飞机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其实班机里面咧，因为你要留喺个机舱都一段时间，咁、 啊、 所以咧有多过一个朋友系会选择唔止着雨褛，连嗰顶帽都笠埋上去， 啊啊、 再将个护目镜咧笠喺嗰顶帽外面， 董太啦， 口罩系啦， 董太 都好热咯。但系都冇计啊！但真系有人咁做，但系点都好啊！二方答得好准确，唔该晒， 系啊，所以都系拣得钱啊！ 香港人加油， 好，香港人加油， 跟住加油啊！好，Thank you，Thank you。好啦，我哋再听听众啦 ，Hello， 嚟边个？好啦，好 ，Yunus 小朋友， 系 你好啊 ，Yunus。 Hello， 系啊，你拣啊田姐姐，定系拣豪仔啊？ 豪仔。 好 仔好 ，Yunus 你几多岁啊？ 十岁 啊！ 好挑战你啊，豪仔，系啊， 真系要谂下嗬，做翻佢嗰个情 况。十岁 ，Yunus， OK， 咁样啦，抗疫期间咧，就真系你哋都要攞呢样嘢出嚟咧，就系、是、同你翻学嗰啲有关嘅。 嗯。 同你翻学有关嘅， 抗疫期间冇得翻学， 就系、是、因为咁样啦。 哦， 咁所以先抗疫期间 系啦，抗疫期间嘅， 或者四个字 系啦。其实嗰个意思就系咁样啦，系、 哦、 啦。咁、 okay, 咧，你有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好似翻咗学咁样噶咯。终于你都可以好似翻咗学咁样咯。 平板电脑。 其实都当你啱啦，因为其实都系嗰个方向，一系就 系 叫做视像会议， 系 你用平板电脑，其实个意思都系咁样，真系。你有冇咁做到啊？阿 Yunus 有啊， 有啊，系咪科每一个科目都有用呢个方法噶？ 中英数啊！ 哇，中英数，咁、哦、你专唔专心啊？ OK 啦， 一丝丝 OK 啦 ，OK 啦，梗系咁讲。 我哋听众咧，嗰啲朋友听众嗬，嚟都有礼貌。 系咪日日咧都要即系好似准时咁样？嗱，九点啊上中文，十点啊上英文咁样嘅。而家 Yunus 唔系啊，佢系有一日就录咗一段片，跟住就摆上去，跟住又一齐睇咁咯。 哦，即系睇戏咁样啫。 冇得即刻问噶啦噃， 冇噶。 哦，唔紧要咯。 可以重温咯，即系如果唔识嘅话，就不停咁样碌翻带去听翻咯，嗬。 系啊。 Okay、 好啊，咁啊，继续努力 啦，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 拜。 拜拜好啦，最尾一个听众啦，最尾一个听众啦。 好 ，Hello， 你 好，西西，我是谁？你系？ 系你啦、 哦！我暂时未拨到电话 吓、啊。OK OK， 好啊。 咁 阿 典就将你嗰个题目 我哋自己玩。 喂，我哋玩埋佢啦。 俾我哋啦，好唔好？ 好啊，我哋自己玩啦嗱。五个字。 系。 五个字。 系啊。应该 今晚打老虎。 哎，呢、這个好浅嘅，好快估到应该。咁咧就之前咧冇咁多人在意要买呢样嘢嘅，但系而家咧就话哇，唔得掂当咯，真系要搞啲，一定要买喺屋企啦咁。 买喺屋企用定出街用啊？ 屋企用 嘅。 系啊，咁仲要咧断市嘅会买到，系、 哦、 啦。 最尾个字系逆字啊嘛。 都 唔系。 啊，唔系嗰个啊？ 唔系噃。 哦，你有五个字。 系啊。 买到奇用。 系啊，我都以为系啊。 所以我咪问咯，酒精搓手液屋企唔使用啦，屋企可以洗手 啊嘛， 系咪？ 所以而家断丝嘅，我早期有冇咧？等我谂下先。佢屋企 同清洁用品有冇关系噶？ 同清有关系啦，冇结咯。我都有清洁嘅作用嘅，有清洁作用的。 最尾个字系水字嚟嘅， 又唔系、哦， 即系都同漂白水冇关 系。 系 咯， 钻石玻璃水。 我以为佢想话漂白水咁，唔系我谂住话酒精漂白水啊齐晒。 都几贵噶，四位数字。 哦，我知啦，个机字嚟嘅，最尾系 空气， 空气清新机。 系啊， 我犀利啊，真系。喂，我又抛个俾你啊，好易嘅啫。大人细路咧，突然间咧，啲人都话啦，喂，冇事都买嚟啦，因为可以保护你噶。 冇事都买嚟。 平安钟 同个平字有关，同个平字有关。 苹果机 同个平字有关，冇事都买啊！平时你唔会噶嘛，平时你系嗰啲咧 artist 贪靓咧，先至会话我买嚟咧影相靓啲。我明明只眼冇事嘅。 哦，平光镜。 耶、yeah! 哦，平光镜真系我上次见到嗰啲眼镜公司咧，特别写到明噶。 即系呢个系卖点， 卖点嚟噶。佢就话 近视都遮遮啊，咁样系咪？ 因为嗰阵时医生建议大家咁做噶嘛，真系。 嗯。 系啊，嗱，最尾我又出一条俾你啊，就阿田。 咁澎湃。 阿田而家做紧嘅，听日就到第二个人做嘅。 究竟系边一个？ 哦 ，home office。 系啦， 系啦。咁听日就到我 home office 咯。 系啊，听日就你 home office 啊。 咁啊，大家平安啦。 好啊，唔该晒田 ，thank you，thank you。 睇到 time pad 你夹啦，你试下夹啦， 秒钟就 time 五秒就 time pad 啦嘛， 你讲啊，你试下讲埋佢啊，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啦， 拜 拜。